即将开始，请勿离开座位。 喂 ，hello， 得15个人入咗嚟啫，好似今日比较立啲啊，相信，因为咧条街好多人啊，今日成日都喺条街嗰度咧，即系条街多人咧，即系证明少人喺屋企啦。咁少人喺屋企咧，就即系证明少人听啦，我估系咪？系咯，而家先得五个人留言 ，OK， 咁嗰五个仲系识嘅添。咁即系查实，大家应该去出咗街消费啦，出咗粮系咪？诶，连咦今日啲排位有少改变喎 ，Raymond Chong 第一次见你喺度系咪？定系你之前用第个名 ？Siri 都唔读喎，唔知点解见到 Raymond Chong，Hello 你好，咁啊试下啊唔系啊唔系 Siri 唔读啊。原来是我瞄咗个声 ，sorry。 啊，唔系 Siri 唔读啊。原来是 你都几窒喎，自己睇翻自己。 Raymond Chun， 嗨，探长，我系片女性。 Hello， 大家。Hello， Mother。 王浩，评论楼，我探长你好 ，SK。 Hello， SK。 探长好。 Hello。 Yuki Chang 系啦。 你 Yuki Chang 都好似冇见过你喎，定系我唔记得咗咧？你突然间有客仔叮叮我添。等等先啊，我攞啲嘢饮先，唔好意思。 即係有啲要錢，有啲唔使錢啦。即係如果你 clip up 個 library 有嘅話，你唔使咯。睇佢揀啲咩。 喂 ，hello， 啱啱個客搭正時間揾我，咁點搞咧？我又想同佢講到電話喎，唔好意思啊，係咪嘅唔係幾好咧？不過如果節目之後有咩嘅咯，又瞓咗覺啦，人哋咁點咧？ Yuki Kang Hello， 你好，探长，好耐冇见， 系嘛？ 135，今晚好静喎。 嗯。 Max 96 Hello， 白 君狼坏 ，Yuki 同我睇重温多。 哦 ，OK。 场我有听开你，只不过系 C 调。 咁所以咧，好得意嘅，听开嗰啲咧就今日完全冇人嚟，咦？好似好光咁喎，咁安删细啲先。竟然光得滞喎今日，因为我搞盏灯喺我前面啦。头先见到有位朋友，就见都未见过。白君浪啊，哇，好劲啊啲名，一时无两可以话系。系，叫我播翻支歌啊！好啊，我播翻支歌，倾个电话先啊，唔好意思。睇下咩歌播系唔会俾人拉嘅先，唔系即系唔会俾人 cut 嘅先。因为你知啦 ，YouTube 嗰啲 censorship 好劲噶，关于音乐嗰啲嘢。好，播呢只啦。 啊。呢只系我作品嚟嘅，咁介绍翻先。 咁你唔点样俾个癫佬咧？你要俾个癫佬啊！个癫佬正常啲喎。咁佢几时癫完噶？你知唔知道？我而家佢自己都唔知道。 箱先做到。OK， 嗰啲系啊，嗰啲唔使啦。但问题就系佢突然间 finish 晒，又话要有啲人同整个公仔同佢倾偈，咁嗰啲就死啦，大佬。哇！啱啱好講一次，真係我諗走一半嘅啦嘛，應該。哇！真係密啊 ！Hello， 一一一二， 你好， 有死啊！仲暴露咗個門牌俾人聽，拉緊。 唔好話俾佢。 你問緊我直播就答咗你， 有嚇到有嚇到。 我哋坐唔坐埋嚟啊？都係講疫苗嘅咋。 好啊。 哎，你有個女啱啦。 好啊。 有嚇到啊，各位，真係買一送一，今日真係。咁咧，就係讀下留言先啦。唔好意思啊，走咁耐，有冇人走啊？都走咁啲嘅咯，見到。我见到十点四十一分嘅时候走咗成十个喎，无端端。唔系，我头先啱啱有客搵我，你要同佢倾公事。 哦， 系啦，一进都嚟咗，得唔使介绍啊？呢、這个常客嚟噶啦，诶、开埋你支麦先。张感情试麦。我都差唔多你声。 张感情试咪有得用就唔会亏。 你想表达啲咩心事？ 冇乜心事，冇乜心事。 老爷心事啊！ 今日陪坐。 系咯，因为咧张 Sir 上嚟有啲公事要办嘅，都系所谓系嘛？ 系， 都系啦。 锻炼身体。 哦 ，OK。喂，咁啊，打招呼啦，有人同你咁啊。 系 ，hello， 大家好。 咦，系啦，嗱，阿 mother 今日好正，哇，几劲呢啲名字，系咪一时无两先？ 系 啦，系啦。 好 ，OK， 读留言。头先唔知我俾人偷听到啲公事嘅机密咧。 Mother 135美波之歌，评论楼稳值紧要。 Jack MB 邓模式生意紧要。 系，多谢体谅啊。 讲埋先啦 ，Sunny Chan Raymond Chung 传闻话播30秒系无事。Raymond Chung 我睇啲介绍下 Fee 嘅 YouTube， 佢哋都会播人哋嘅一个。What is Sarah Hello 探长 ？John 及 Nick Brown 到 John P 买一送一 take at。Namagotcha Chuy Rosie Hi Ultraman 数96张蛇你好 Clippin 张 Sir 早晨。 哇，阿大金啊，阿俊啦，阿聪俊 P 啊，买一送一，冇错啊。咁嗱，阿 Raymond 讲啲传闻咧，点解成日都有传闻咧？你知唔知？ 咩传闻？ 即系譬如播几耐歌又冇事，有啲人成首音乐播歌又冇事，有啲人咧。又会播两嘢，又俾人播两次，又俾人空话要 cut 你个 account 咁啊！ 即系 YouTube 啊，系啊，即系譬如你 播两次， 即系譬如你播一个话警告你有人哋嗰啲私产系啦，有 right 嘅，咁跟住咧你唔听佢讲啦，下次再播咧就 cut account。咁呢所有传闻都系真事嚟嘅。咁我讲一个相对接近现实嘅情况俾个听众听啦。原因咧就系咧一日都系我哋唔争气，或者某啲人唔争气咧，即系你个 subscriber 唔过一万咧，佢就唔理你嘅，即系唔同你沟通嘅。咁咧如果你过咗一万咧，佢就可以有系啦，即系你可以同佢有个沟通嘅。 哦，即系佢沟通就可以倾啦。 系啦，可以倾啦，因为有啲咧，譬如喐啲都百几万。 view 嗰啲咧，佢直头我直头我播首歌，我睇出翻嘅 credit 同埋一条 link 可以去买歌嗰度嘅， 系啦， 即系倾生意啊， 生意咯。 咁因为 win win 噶嘛，其实 系啊 win win。 咁咧好明显就系当你呢啲咁， 即 系 当你有个宣传嘅能力噶嘛。 系啊，最即系简直又唔放你在眼内啊！即系 ban 你咪 ban 你咯，只要你咁少人都不足为患嘅，就系咁解啦。咁啊，真系怪自己个听众太少，咁所以咧倾都费事同我倾。咁我想同佢讲，喂，我想播首歌，想都系想宣传啫。Sorry， 我听唔到你讲。 佢咯，咁多亿人。 系啦，咁所以咧，呢个系一个行政嘅问题。咁咧，即系都系怪我啲题材太另类啦，怪啲听众咧就即系吸唔到听众。 系啦， 系啦，咁所以冇得讲嘅。咁所以咧，我就唔播嘅。咁我播亲系播自己嘅歌嘅。即系自己作自作自受，即系自己作就自己喺度受翻。咁所以咧就真系冇计啦。咁你个传闻咧，嗰啲其实唔系传闻嚟嘅。 咁冇嘅，佢 set 晒电脑做嘢， 即系有原因噶嘛。即系同埋佢又唔会嘥咁多人嚟招呼你嘅个人感受噶嘛。 系啊， 系咯，冇错。 蚀本 嘅。咁所以咧，有时咧听众听下，又话你唔讲啲人唔啱听，咁啊走。咁即系正如我又顾及唔到你感受一样啫。咁所以咧，我又唔会挂 YouTube 嘅。喂，你已经唔使钱有咁嘅平台俾你喎。 系系。 你使同啱夹大声，我听到好多我啲同业咧， 系 成日喺度讲粗口，屌鸠个 YouTube 啊、Facebook 啊，用 Facebook 嗰啲人都成日空，即系觉得，喂，佢唔使钱俾你。 即系佢俾个平台你博咯。 你唔啱，你咪唔好用咯。即系我觉得，而家啲人都唔识分装眼，我觉得，尤其是有啲同业几廿岁都系咁嘅，唔知点解。 唔系，如果佢又唔会完全。任你点都得嘅， 系啦，即系唔系，即系 佢都要顾及一啲条例， 即系完全系生意，同埋佢其实佢都佢唔想顾你嘅，但问题呢嘢不停咁发生啲唔同嘅， 唔系，如果唔系 冲击紧呢个政权 嘛，你譬如你播啲歌，即系佢牵涉版权嘅， 系， 咁而你又冇，因为佢又唔会同你倾噶嘛，因为你太少人嘅话，咁咪唔好播咯， 系啊，冇错，你索性即系牺牲你都冇所谓。根本就系、是、即系你不足为患嘛，影响唔到佢。 咁道理有一个影响力啦，咁咪 系啦，冇错，即系好公道嘅，我觉得呢啲。咁 其实相对公道咯， 只系讲无奈啫。嗱，一落去即系唔使钱俾你搞噶嘛，真系。即系佢点样？ 就算 Facebook Live 都系噶， 系 好多都系噶。 咁所以咪咩啦？ 咁咪做播多啲自己创作嘅嘢咯。 系咪焗住啫？我都唔想。 咁都好噶，咪焗你又谂多啲嘢。 唔系呢个另外一个话题嚟嘅。谂唔谂一啲嘢，因为我嗰啲歌全部都见钱开眼嘅，即系我都系收咗人钱我先做嘅啫。即系如果我真系自己创作咧，就真系越嚟越少啊！即系我都想 有时间先得噶， 我都想做一个全职创作人。 有时间 即系琴晚就真系得意啦，即系讲下闲事先啦，我唔讲疫苗住。琴晚我同屋企人食饭咧，食完饭咧撞到一个90年代嘅朋友，佢女朋友咧就更加系80年代嘅朋友添，两个都识嘅，即系失散咗好耐冇见 ，Facebook 又冇撞翻，咁真人撞翻。唔知点解嗰阵时我嘅后辈咧，个个都以为我捞到掂咁嘅。 系 佢问我：咦，呢排做咩 project 啊？我话拍广告咯。吓，你唔系全职做音乐嘅咩？吓，我心谂真系笑话啦。我都想全职做音乐。 佢当年迷失你 系啦， 失散嘅时之前你 系啦，佢印象咧， 佢印象就停咗嗰度。 系啦，我觉得系做 音乐人， 音乐人咁样咧，咁所以真系好唏嘘啊。咁我都想即系同佢讲，即系但系个社会唔拣我。兼夹而家做音乐嘅都几难搞噶，即系真真正做音乐嗰啲要搞兼职啊，一系就扮大师啊，即系有冇一啲好 popular 嘅音乐人，但系唔系大师嚟嘅咧？即系冇呢个系列，即系你唔会有人帮 你生存唔到嘛？ 系啊， 即系如果你靠音乐嚟搵食， 系即系其实就系嗰、那个就系嗰个社会嘅问题咯。讲到问，即系社会根本就唔尊重音乐，唔尊重音乐产权或者 咁咪变到而家已经，因为系唔系今日嘅事啊嘛，系旧时积积埋埋，由卡拉 OK 嗰阵时，大家开始都唔尊重啦，即系咁样又觉得冇乜所谓啦，仲要 K 歌系咪？ 冇错，因为话窒喎，系咪真系好窒先？ 系咪啲人宽频？宽频啊！ 我已经用咗蛋啦。 搞啲咩啊？几时搞啲？ 我哋好久前系酒楼见过 ，VIP 窒 X 二。 你哋喺酒楼见，酒楼见过阿俊， 系咩？边间酒楼？ 边间酒楼？阿俊仲窒啊！窒到系咪停咗啊？我呢度停咗落自己，咦又喐翻？ 知唔知边间酒楼？咦，歪咗添定冇？冇嘢，企啦得噶啦， 嗯， 见个头就得噶啦， 系 我哋未知。 哇，几好多秒啊！呢个都 唔紧噶啦。哇，啲正点啱剪完发。哇，今日剪发唔知乜鬼，周街都咁多人。喂，仲窒唔窒啊？不如要窒我哋唔讲啊，不如嘥力啊。 冇嘅，宽频未搞到啫，都系唔出奇。 似乎真系窒到冇人冇朋友。 始终都系无线。 系咯，惨啦！咁点算咧？喂，俾啲反应啊！冇反应收皮啊，因为大把嘢做，真系冇反应啊嘛。系咪有反应都反应唔到咧？问题系 可能系 咁咪阴功啊！ cut 断咗啦！ 佢话个 TVB 大健结婚，哎、你识 TVB 大健啊？ 哦，嗰阵时候写做生个咯， 做生个 生命咯。 哦 ，OK， 系咯，相应咗啦。咦，即系似乎而家都系得啊， 好多年前咯， 系咯，都系张 Sir， 唔系得阿俊有反应啫。诶，阿 Low Cat 1999又话唔窒，唔知啊，总之即系可能 唔窒就做住先咯。 系系，一话突然间飙晒出嚟，可能佢 delay 咗好多啊，真 可能系咯 ，delay 好多。 系咯，咁头先我讲嗰两个电话，唔知有冇俾人偷听到啲商业秘密咧？但我真系要慎一慎啊，扑你个街！ 嗯，即系我问咩啊？又送咩？ 即系我其实上次都讲过咧，而家拍广告卖桥咧， 嗯， 即系不嬲我自出娘胎嘅嘅。嘅認知咧，就俾錢嗰個人，最尾最 final buy 條橋噶啦。 係， 而家世界真係變啦。本來樣嘢都好行得好順嘅， 係， 但係突然間咧，嗰、那個客嗰、那個 product 擺喺某間門市度獨家發售， 係 獨家發售嗰間門市 block 住曬啲嘢嘅。 哦，唔出奇啊！ 即係我覺得出奇嘅倫理上，同埋 佢哋因為有嗰、那個。 佢系 即系觉得唔啱佢冇 啦 嘛， 系啦，佢已经有纸都唔使出噶啦，你摆啲 咁，但系嗰个权就冇咁大噶喎。 大到咁啦，而家停晒啦，我 sell 晒桥，剪晒 mop， 俾晒佢。 佢系因为乜嘢？ 佢因为嗰个 director 觉得哇，我讲唔到件产品嘅优点。嗱，首先呢条桥咧，我哋要同俾钱嗰个人，大家都好开心，倾完之后，系完成嘅。咁点解唔揾嗰间门市嗰阵嚟同我哋开会呢？一来啦，二来佢唔得闲，佢冇呢个责任。喂，你系咪要度到啲桥？你觉得 OK 先得咧？即系有冇咁荒谬啊？咁我咪做五六次嘢咯，要。 唔系，如果系咁嘅话，咁就 唔系我唔介意。 唔系， 其实 唔系啊。即系如果系咪唔使同个客倾咯？ 但系佢 即系同个客倾咗，跟住度完同佢 present 咯。 系啊，但系佢安排 烦少好多嘢， 佢安排唔到啊嘛，就系、是。 安排唔到就冇得 present 即系边有咁荒谬啊？咁咪不我不停咁样度啲嘢俾佢咯。喂，大佬啊，我唔系介意同你度桥啊，我系介意你桥埋手，哇，过多几重嘢，我先至睇你啱唔啱食啊啲嘢。 即系佢话唔啱播， 系唔啱佢。 咁但系你个播渠道喺边度？ 电视咧？ 嗯，但系电视就牵涉呢样嘢，就会喺佢哋嗰个铺头嗰度买， 系啦，冇错，冇错。即系我唔介意你 judge 呢、這个我真系 final judgment 嘅， 我要问下我啲 friend 先，我有啲 friend 帮呢啲连锁店做入边 display 嗰啲， 我应该唔关事。佢话 佢知道嗰个运作啊， 佢话有个师傅 band 喎。喂，咁你开会唔叫个师傅嚟嘅？点解？即系问题就喺呢度啊嘛，即系好懊恼啊，大佬。 咁冇人喎。 咁另外一單嘢，即係搬咗嚟呢度咧， 原案嚟嘅。 搬咗嚟呢度咧，諸事不利 公案 即係風水唔好啦，可能。咁咧，另外一單係傾得好地地，開會嗰陣時拍案叫絕嘅，全部人都啊，點知後來其中有個豐富咧，即係都係客嚟嘅。 嗯， 好似唔記得曬開個會係點，又無端攞幾個唔同嘅 reference， 係要成超過50万做嘅。正呢件嗰个永明咩喎？哇，大佬人哋嗰个拍得几贵啊！我收你几多钱啊？ 即系佢攞呢啲 reference 话俾你听，希望做到。 但系完全同开会嗰日咧，又唔记得晒咁嘅。 嗯， 喂，你一日未拍，你一日都喺度拎啲 reference 俾我。 嗯， 喂，咁即系点啊，大佬？即系你搞掂先啦。唉，真系唔信都唔得。有时唔系好想喺呢个地方嗰度讲呢啲公事。 嗯， 但系问题就系而家嗰啲人啊，真系好奇怪嘅，即系使同银就少少钱。即系要你，即系总之系咁啦。即系我回应翻头先啲人啲同业咧，即系人哋唔使钱俾个 platform 你，你都好多 challenge 啊，好多几格格啊咁样。即系我都曾经有咁嘅谂法嘅，但系发觉 喂，你已经冇用，即系唔使你俾你俾钱去搞呢样嘢，人哋 provide 到呢样嘢俾你，你可以佢又未必一定有广告俾你，即系尤其是我系呢个 content provider， 即系我系多谢佢先啱嘅，你多个机会俾我哋赚到钱，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就係、是、咁樣咯，即係鬼叫你知唔爭氣咩？但係問題就我頭先講嗰個主流社會都變態，即係明明件事唔係咁，但係偏偏又咁樣發生。 咁啲因為啲人彎咗啊 嘛。係啊，彎到爆啊真係。 同埋就當你有權嘅時候，以為就所有都係。 係啊。 咁因為佢哋好似啲產品咁樣，佢哋個上架費都好貴噶嘛。咁變咗佢未必你一定上到嘅喎，未必俾你上。 唔係即係以前嚟咯。嗱，我睇目測，以前咧。唔使上架费嘅时候呢即係未有 耐年 好耐啦。咁跟住发觉喂你咁多货咁我俾唔晒你上架咁用上架费嚟控制到边啲好嘅货喂即係你赚得钱即係有能力俾上架费啦。咁大家想俾到上架费嘅人都好多啦。咁俾都俾唔到嘅时候呢我就未用呢个方法囉。即係我上架费就唔使啦不过呢我帮你揀货边啲得嘅话我先要咁样。 系， 咁因为上架费系唔系都上，你嚟得买都已经上咗架啦，等于。 因为佢哋都要啲新产品噶嘛， 唉， 即系未必个都肯俾到噶嘛，有啲时候。 咁呢个同垄断有关噶嘛，即系嗰啲品牌 点 解？嗰种牌嗰品牌都咁恶咧，原因就系细嗰啲死晒啦嘛。 因为冇士多啦嘛。 你喺第二个渠道已经买唔到啦嘛。 系啦，冇。 好阴功，即系啲文字又翻咁上下先至可以俾佢咁样垄断嘅，真系。 Ultramax 数96，净系听到你讲系。是美兰喺 Gary Lou 到 Raymond 唱吴泽王 Alan 唱张 Sir 你好 Zulan Gary 你刘唱 Woody 唱探长好 Hello 终于第一次 喂 Hello Woody 咦 Woody 系咪 Sid 你好 Hello 张 Sir Starkey Sid 你好唔系 Sid 喂阿 Woody 你系咪我喺餐厅成日撞到嗰个朋友 Woody 咧？请问？我除了你之外，我認識另一個 Woody 咧，就係 Toy Story 嗰只噶啦，咁應該可能第三個啦。喂，咁咧就係、是、咧，即、就、係、是、我諗個新嘢咧都唔受歡迎噶啦，因為咧完全冇人回應嘅。咁咧仲有獨漏咗呢啲啊，一開波就收皮啊，話咁大鑊，係咪美加嘅朋友咧就會覺得窒咧？因為啊 Ultraman 嗰個係嚟自北美嘅。 JJ Lens 唔窒 ，Trump 一开波就收皮， 咁大镬。 食 MB 邓模式，我手机好正常。 哦 ，OK。 Sharing 唔停过两秒，跟住冇事，仲有声音快少少、 okay 但有事又冇嘢。 哦，即系唔 正。W L N G L L 冇信啊 ，Voice 乱信 ，Voice 乱偷听到。 哦 ，Trump 及 Nut 及 Round 唔窒可以继续。 哦 ，OK。 有啲唔同步少少。 系，冇错。 可能是个网络问题的都 是。是啊好大 网。网啊又是用 电。又是跟垄断有关咯扑你个街。又是一句咯啲文字唔往上一低都垄断唔到㗎嘛。即係有啲人就成日都喺度话咗啲客咁样。咁我讲事实啫即係你冇份咪得囉。 讲疫苗囉。 係啦讲疫苗囉。喂首先讲下今日条街先啦。即係我观察到好多嘢呢好唔对路。 边条扑街。 唔係成因为今日成日都喺条街嗰度啊包括我去银行啦要剪发啦餐厅食嘢啦搭好耐车啦。哇周围都咁多人啊今日唔知点解。 临过年㗎嘛。 我晏昼我就諗住 weekday, 仲諗住。 唔係 ,lunch 后諗住好得。 先至忙开始办年货㗎啦啲人。 真係反 过。多人㗎。係 咪 係啊啲上货落货嗰啲又会多咗嘅。 多人 买嘢。会多人嘅，上个礼拜开始已经系咁啊，我一日翻落嚟。 咁咧，于是乎咧，去开剪头发嗰两个地方都剪唔到啦。咁终于咧，头先去到食饭之后剪，谂住都要剪噶啦。原因就系、是即系开始好失控啦咁样。咁跟住都要等六七个，先至可以到。咁咧，跟住咧就同埋发觉咧条街唔对路嘅地方咧，即系话个流感好高峰。好多人病哇真係喎、哦、起碼一半人呢都傷風或者打一次或者咳囉。同埋我發覺而家條街嗰啲人呢 唔動 唔係咳係抿嘴呀。 不嬲都係㗎 喇。唔係不嬲以前沙士嗰陣大家的意識都好強。 沙士囉要去到沙士咁囉。要去到沙士咁啊。 但係而家都等 於而家其實等於沙士㗎。但係寫十幾個。 唔係因為政府呢 上個禮拜寫十幾個。 政府完全隱瞞絕對係咁絕出聲啊。 佢哎唔係佢每日都有公布嘅。咁但係变咗呢唔係大做。 咁所以 咁呢变咗变咗譬如而家未有医生死同护士死。去到咁呢就冇得就新闻大做㗎啦。係啦。 係啦咁样所以呢即係大家自求多福啦。 即係佢而家就係、其实佢一路都有公布数字嘅。咁、就当公布咗就算了。 完全冇恐慌。 即係变咗咪传媒唔关注㗎嘛。即係传媒变咗唔係太关注㗎嘛。嗱，而家你譬如你小学、幼稚园都开始停课啊，嗰啲咁样，咁啊开始有呢啲咁嘅嘢。咁、但系其他嘅，即系佢觉得咁应该嘅，流感有人死啫，而家变咗系 死啊梗噶啦， 死啊梗咁，大家都嗌得咁辛苦，即系嗰啲冇所谓啦，即系唔会当系一件事咯。咁就你譬如今日公布咗，其实要打疫苗啦，即系有啲误传咁啦。即系袁国勇出嚟讲啦，即系话其实好多都系证实咗系唔系嘅。即系如果真系要打嘅，即系咁样。 今日就系呢个就系主题咯。 系咯。 咁咧，好，我解决埋嗰、那个唔同步嗰个问题先。等下先。 有解决嘅咩？ 可以再褪翻个sync offset 啦，四啊六百个 millisecond。 sync offset。 点解你去吸嘢啊？ 唔系嘛，我睇下有冇嘢咬下饮下。 哦，饮啊啦，饮啊。唔知有冇啲啊？整咗啦。咁总之咧，我觉得大家自己都留意一下啦，即系戴口罩出街啦。我觉得我听日开始要戴噶啦。即系而家系唔病嗰啲， 戴口罩啦，多人啦，我叫我女一搭地铁公共交通都要戴。 而家系唔病嗰啲人要戴口罩，因为嗰啲自私嗰啲人咧，你医唔到佢嘅， 你医唔到佢噶。 系，所以咧，大家自己谂下，自己有冇做呢啲嘢先，唔系即系谂下自己有冇做呢啲嘢先，同埋自己打喊路啊，即系你没精打采，行街都提唔起精神咧，即系证明你有病。 其实戴一个比较普通啲嘅口罩已经。即系都可以隔咗好多噶， 系 无论隔尘又好，隔咩都好。嗱，我哋戴咗，戴啫。 哦 ，OK， 方便啲当颈巾，戴埋。 我记得有一排戴黑色口罩俾差佬豆啊嘛， 以为你系韩星 ，Black Block 啊嘛，即系嗰啲掟石嗰啲 friend 啊。 系啊。 梁少文你好 ，Hello，Jack Music MB 邓模式三零直改，有时唔系有权问题，有时系冇权又要处理。又唔知道老板要乜，咪改到自己觉得安全先停。我吸1999 iPhone 五集 ，Stocky 实在喺低听都好清楚。起想听下张 Sir 同探长讲下今届金像奖提名， 唔使讲啦嘛。 讲嘢唔代表唔想听。Raymond Chung 依家做设计系咁，啲客觉得揸到你去都无先至抵。Ultraman 数96，我主要都系听而家声音话。画面落卑你白丝系我既享受， 可能有人 抢小学生停课，家长都要请假凑小朋友，焗住周街走。Sharing 每逢农历年尾同新历年尾，条街都系丧多人噶，情况只会越来越差。因为好多 B 六人落嚟感受圣诞气氛同办年货。James 两北美都超多流感，传媒都唔知关注得边度。 OK。 都系啊，末世啊嘛， 系啦。 Sharing 你唔脆飲食，抵抗力应该强劲。 系，所以仲未有事咯。 其实流感每年都会死几百人。 系啊，系噶。 咁所以正常。 即系多数都系啲长期病患者。 咁啊，死啊，梗噶啦。 同埋抵抗力， 同埋老人 咧，细佬。 老人咧，好明显咧，我上次同个殡仪业嘅师兄倾开偈咧。 James 论随地偷痰先得人惊，一脚踩落去，病菌带翻屋企。 系冇错，我想同我殡仪师兄倾偈咧，因为咧我有一次最尾有一次同要有少少交收嘅。 嗯， 咁咧我等咗好耐，我去咗个 office 嗰度咧。 嗯， 我排晒长龙啦。佢话：，冇办法啦，天气冻就排队噶啦咁样。哇，佢讲得好似好轻松咁，但系其实真系你谂下几恐怖啊！即系所以我觉得大家即系如果惊冷亲啊。买个电毡翻屋企啦，又悭电又比较瞓得舒服啲。我觉得暖气咧喺香港唔系好适合啊，都因为暖气又嘥定， 同埋啲皮肤好干，香港人唔惯啲空气好干。 而家好多呢几年都转咗啲冷气又冷暖气。 系啊，佢打得好贵啊！你唔买大陆机嘅话，喐啲都七八千咁样。你表 唔使。 唔买大陆机，梗系要啦。 唔使七八千。 你浴室宝都要二千几啦。 浴室宝啫，但系你冷暖气嗰啲。 冷暖气， 因为浴室宝又抽气扇又冷气。 唔系冷暖气边咁平啊？唔系格力嗰啲，讲 Panasonic 啊。 三菱嘅咯。 三菱都唔使七千几，我打我报个价咯，系好贵噶，你真系离地啊！你可能唔使用呢啲系咪？你屋企 有啊，要啊， 都要啊， 都好冻啊， 好贵啊，好冻啊！即系其实即系因为净冷气实在 七千几咩？ 平太多。 五千几咩？ 格力牌嚟嘅，五千几一啲。 系咩？我屋企唔系用格力牌， 用三菱。 我唔讲，我费事同你买。 哦 ，OK。 日本嘢， 哦，日本嘢大金。散啦，日本嘢总之即系日本嘢，总之啊，应该唔系咁平嘅，又或者有啲日本 brand 喺大陆做咯，可能 唔知可能。 O K， 好，我哋讲 咁啊，入正题啦。虽然即系平时我大把嘢讲先入到正题嘅，但今日咧真系唔可以硬得，因为 几点开波啊？咁又系 准时 十点半，十点半开波、啊、哦。 O K， 咦，我即系啱啱嚟，啱啱开波。 系啊，啱啱我啱同阿 Ken 电话嚟啦。 好。 喂，咁呢我想讲下即係谢安琪嗰單嘢，你觉得点啊？即係啱啱讲到一半啦。 谢安琪，我听心机即係揸车听返嘅时候，咁佢只不过係同啲 friend 倾 屋企啦，或者即係 啦，咁跟住又唔知点解就 share 咗呢条声俾人，咁可能係 share 出去。係、嗯、呀、哎、我阿嫂啊都话、嗯、我表妹啊都话、嗯、都话係咁讲啊，即係咁真定假㗎，即係咁样。 係同埋有好多亲戚朋友。 咁但最惨佢响咗档嘛，即係最惨佢边个嚟㗎，咁可能係啲 WhatsApp 佢就咁。我觉得就唔係，我觉得係啲亲戚朋友觉得自己有个亲戚系做名人嘅，就好 proud 嘅。咁咧就讲嘢有力啲嘅，因为我哋个传统就系咧，嗰、那个出咗 名，权威啦， 出咗名个人，你唔理佢系猪头饼，又话 总之有权威啦，总之所有嘢都系 系啦， 佢讲嘅 就即系老少嗰个立场都香啲。 香港系噶嘛，你一出咗名，你讲嘅嘢就 系 神噶嘛。 即系觉得如果大家仲系 反智咯， 如果仲系咁样做人， 佢都唔系医生或者唔系某方面嘅专业人士。即可能佢经历咗某个经验咁，但嗰个唔系正式数据嚟。 甚至父母啊， 即系咁系咯。 系咯， 咁佢有细路仔嘅，即系咁 咯。嗱，即系我觉得我咁睇嘅，佢系用家嚟。 我又冇听嗰条声大嘅。 我有，我听晒。 系咩系咩？ 因为其实 系咩 嗱，离身先，因为我都识得佢，佢又叫得出我个名，我 识得佢， 我先当系勉强系朋友，我唔系嗰啲咩都认系朋友嗰啲人嚟嘅，都有几难添嘅，即系甚至乎见过面倾过偈，我都唔会当，因为人哋 其实系咪即系普通师奶？即系讲自己嘅凑仔经验里边， 其实 唔 好话师奶，任何一个人嘅自己嘅观点嘅，即系你嘅观点冇，即系因为佢嗱我听嘅内容咧，佢除咗睇过一啲可能阴谋论，可能某啲报道， 嗰啲报道 嘅内容咧，就我都听过唔少噶啦，即系包括话 即系话有水银， 水银同埋 即系令到你自闭症， 女质 吓， 做咗自闭症之后咧，唔系就令到自闭症兼。 最主要系日本嗰几单嘢传咗， 系啦，同埋唔系人人都得， 系啦。 我觉得佢讲嗰啲系事实嚟嘅，但只不过可能个资料唔 update， 因为你知咧，香港阴谋论节目咧讲紧嗰啲系好多年前嘅事实嚟嘅，即系因为佢哋都系信名牌啊，即系有啲出名嘅教授啊、博士啊。咁样有个论文出咗嚟，甚至乎喺网上流传得到嚟咧，可能四手资料、五手资料。 系。 咁咧，佢都仲讲紧嘅。 系啊。 即系举个。 但系嗰边已经印证咗啦，嗰边就冇睇。 即系可能绝咗就系啦，唔系唔够权威可能。咁因为我见到。 唔系啊，唔系唔够权威，系冇睇嘅啫。有时我觉得可能佢哋。 你冇睇嘅原因就系佢唔够权威，所以佢。 search 唔到咯。 search 唔到文过嚟，呢个事实系真嘅。 系。 咁咧。兼夹咧有啲我见到咧，而家有啲仲系讲紧 Dark Side of the Moon 嗰啲朋友咧，都仲讲紧咧日本同埋中国嘅卫星都未绕过月球一个圈影咗相或者影咗条片翻嚟嗰啲画面，都不停咁讲紧咧 Dark Side of the Moon 系好神秘啊， 系 有啲唔同嘅生物，有啲唔同嘅城市啊，到今日都仲讲紧嘅，但系啲人系仲讲紧未有嗰两粒卫星之前。我見到有啲好權威嘅陰謀論嘅網台朋友都仲係講緊 Dark Side of the Moon 有好多嘢啊，點解好神秘啊？點解往往望唔到佢啊？咁樣咁呢個一個例子啦。咁咧同時間咧， 我亦都唔係代表謝安琪咁講冇道理。 嗯。 嗱，我今日好細心咁聽曬兩方講法。 係。 謝安琪咧就講咗啲我聽咁多，因為無論全部講過曬啦，有嗰啲元素啦，同埋咧用啲咩嚟培植啦，用雞蛋定用母雞嚟試啦，咁佢講曬出嚟，我聽過曬嘅，其實我信嘅。嗱，我理身先，我係有立場嘅，但係咧有立場之餘咧，我亦都好客觀地拎呢兩樣嘢出嚟，即係咁樣分析。 好啊。 咁咧，至於袁國勇咧，就話佢講嘅嘢係唔 即係佢經過化驗， 係啦，就話冇啦。但佢啲所有嘅 paper 咧。都是嚟自世卫或者药厂嘅啫， 嗯， 佢有冇自己走去个 lab 嗰度验咧？同埋我见 佢又唔出奇喎，佢可能会 佢冇啊，袁 国勇佢话佢咪话 即系佢冇话有啦， 但系佢似系会嗰啲人嚟嘅， 我觉得唔会， 系咪啊？ 原因边度得闲？ 佢验好多嘢 嘅，佢验细菌同埋 virus 又验嘅，但系佢 药啊未必， 佢唔会真系验药噶嘛， 系系， 呢所冇听佢话验药啦，同埋我见到一个01嘅报道咧， 系 佢话个 fat 嘅。即是话个事实嘅根据呢，即是一个 Q 一个 A,、 嗯、 Q 就是谢安琪嘅嘢 ,A 呢就是关于佢走去搵一个医生同埋搵咗医务处嚟证实。咁、 嗯嗯、 但是呢问题就是你信唔信医务处呢， 嗯， 老实讲我一定唔信医务处嘅。纵使啊谢安琪嗰啲系唔 update 嘅资料， 嗯，但即佢话佢验过。 唔系谢安琪冇验过，哦、即系佢都系睇嗰啲二三手。我头先未话咯，即系听嗰啲阴谋论节目，同埋睇嗰啲有关阴谋论嘅文章咧，都讲得出啦。谢安琪讲嗰啲嘢嘅，咁但系只不过佢讲一句嘢咧，就激起千重浪，就有好多人就焗住要面对啦。 系， 因为好多 新闻攞出嚟做啊嘛， 系咪有好多师奶咧？即系之前即系唔睇新闻嘅，或者唔理呢啲嘅，总之咧。就西瓜靠大邊，同埋就發覺咧，總之唔打就蝕啦，又唔使錢嘅咁樣，就攰咗去嗰邊噶啦。 廣東話就西瓜靠， 我都係多謝鬱敏嘅呢啲，我聽鬱敏講嘅呢啲都係，即係咁。 唔係啊，好細個已經有噶啦。 我係聽鬱敏，我未聽 過。我哋啲中學老師講噶啦。 咁咧，於是乎咧，我覺得我真係完全唔會信世衛嘅，原因世衛講嘅嘢咧。佢都系背后有啲利益喺里面嘅， 有，因为已经差咗，又耐不耐差，有两个人系有啲咁嘅事，跟住又冇得做嗰啲咁。 唔系，仲有啊，香港啊，即系嗰个政府嘅运作咧，而家咁唔透明，同埋嗰啲医疗开支又减又加，加咗去边咧？又唔知加咗几亿咁样咧，咪又系买疫苗呢度嚟，买 Tamiflu 咯。你唔会俾多啲医生喺门诊噶，你唔会俾多啲 买够一年，好似之前话新闻讲话2亿噶嘛， 系 俾多2亿就可以打， 都唔够你 打晒嘅， 唔够咪就系真系原来就系因为买药嘅， 打晒打晒咯。 我嗱讲我嘅常识或者我嘅听见闻俾你知，我 即系其中即系话唔系同嗰个部分嘅， 即系我点样睇我点样睇疫苗呢样嘢咧？我觉得药厂 run 咗咁多年。因为啲药咧，成日都尤其是美国好多刁民嘅，就好多人咧食咗奶咗嘢咧就诉讼啊，又以前譬如90年代有 60 minutes plus， 又狂讲呢个补牙嗰啲啊，又狂讲疫苗啊，咁讲到佢哋唔系讲啲医疗嗰啲嘢，即系补牙嗰啲物质有事、 啊、物质啦，系啦。 咁我记得我即系我亲身第一次接触到，哇！美国啲人咁得意嘅，有啲病人咁恶嘅，可以组织一啲团体走去告个政府啊，告个卫生署咁样嘅。咁我即系第一次见识嘅，香港嗰时从来都冇噶嘛。咁于是乎咧，一路留意呢啲嘢，然后嗰啲控咧、补牙嗰啲咧，就令到你个脑有事嘅咁样。后来改咗啦，咁样不嬲都有人追随。但香港咧，个病人权益咧，就真系似乎系完全系冇人。能夠團結，即係告翻政府啊！未聽過啦 ，at least 咁咧就只有咧乜都信醫生嘅細路仔同埋媽咪嘅對話，好多都係醫生嘅，即係乜都要睇醫生。尤其是我阿媽冇即係讀得書少，就無知，就乜都話打針就好翻嘅，乜都信賴醫療嘅。咁啊唔到你唔信賴 喎。細個嗰時候， 佢喺大陸，即係我阿媽十幾歲嚟香港嘅時候。咁佢有一比較噶嘛？ 係 喺大陸嗰陣時， 重彎 咪係啦，冇錯啦，即係好多人死咗，唔知咩事啊，失救兒仔啊，但嚟到香港 有針打啊，大佬 哇，跟診所咁乾淨喎、啊，大佬 有藥食 喎，所有嘢都咁，同埋醫生寫曬英文喎、啊，咁樣咁就直接覺得即係梗係要信佢啦。咁亦都有呢啲民間智慧嘅，咁但係 因為嗰陣時又冇咁多。报告出嚟验边啲药有咩影响？ 全部有冇？唔会 噶嘛？我哋啲细，我哋啲牙点解唔靓？我哋一代都系因为系啊，食环素 食得 啲药多啫嘛。 咁呢慢慢就浮咗现啦。咁于是乎咧，咁药厂喺美国嚟计咧， 已經唔係一個賺好多錢嘅工業嚟㗎啦，因為丟唔太多。咁佢點樣可以能夠保持到賺錢咧？ 疫苗豁免㗎嘛？ 疫苗因為你要簽紙㗎嘛？ 係啊， 疫苗 即係你自己咩咯？ 係有個風險存在㗎嘛？ 啊、 喂，咁佢講得明啊，你都嚟打係咪？你笨實先，即係藥嗰啲你賴咗嘢，因為嗰個食物衞生唔係食物，即係個 FDA 唔過得到嘅，咁即係你賴嘢啦，你食過有事咁咪可以告你咯。但疫苗告唔到， 所以呢样嘢就有排拗噶啦。 唔，其实唔使拗啊，只不过大家嗰个谂法冇变啫嘛。 咁但系最惨就系，如果真系有啲得嘅，你又唔去， 咁你咪唔好打咯， 即系咁咯， 咪唔打咯。所以采取唔打咯，你冇理由。 好啦，问题就系唔打系弯啲啊，定唔弯啲咯？ 咁咪冇咁弯啦。而家明显，喂，你知唔知有咗疫苗之后，仲多人有事嘅咧？点解？有两个可能，第一就系疫苗啦，第二个可能咧就系大家都有份嘅。即係有好多即係關於公德心嘅問題，同埋個奴性問題，跟奴性同埋公德心呢兩樣嘢，似乎係好唔好好好好兩樣嘢，但其實係一樣嘢嚟嘅，係奴性同埋公德心，即係係同喺藥物嚟講咧，同一個話題嚟嘅。原因就係咧奴性點解咧，就係、是、咧要翻工啦，我唔可以唔翻工啦。 系 你病都唔敢唔翻工啦， 系 写假医生纸啊，另计啊。原因咧就系大家都好薄嘅，对你个老板好忠心嘅。曾经啊，即系讲紧我个年代啊，而家嗰啲人好似唔同咗啦。咁于是乎咧，就点都要翻工，你带住病要翻工，顶唔顺咧就打口针，就越快好就越快啲翻。 越快好顶住嘛，但系其实个抵抗力一路减弱噶嘛。 咁咧后来有 打针系希望你瞓觉。 系啦，后来有咗呢、這个抗生素之后咧。就仲紧大镬， 就任食就唔使打， 即系打都系即系打针都系一个捷径嚟嘅，都系唔系医到好你个病噶喎，啲针唔系要嚟医病，佢系怼冧你嘅啫。咁又或者佢有抗生素都唔定，呢个唔肯定啊，唔讲住。总之食嘅抗生素都好大镬嘅，即系我谂好多人听过，但系就冇理到咧，就系话你个病菌示弱嘅时候，你个身体感冒菌嘅时候，你夹硬拍啲抗生素系怼冧啲细菌。咁但係點解醫生逼你食一個 course 呢，要可能要十日或者一個禮拜呢，或者兩個禮拜呢，原因就係、 是。唔使㗎嘛，袁國勇話唔使。唔使食。 我冇聽過佢話。 有新聞有。 喂，咁咪揦嘢囉。 即係佢話係。佢都唔主張袁國勇，佢都唔主張香港人濫食呢個抗生素㗎。即係佢係唔主張，因為香港人食得太多啦。佢話令到嗰個自己身體製造唔到抗體。 咁呢個其中一個。 即係咁樣咯。 咁但係其實如果你懟唔冧嗰啲細菌，佢會變種㗎嘛。咁不停咁變㗎嘛。 咁所以呢其實變幻是永恆囉。 哦，唔係，所以可能。 我中醫話，所以我中醫講啊，其實就不嬲都有㗎啦。其實就不嬲都變㗎啦。問題就係你自己抵抗力好冇㗎啫。 唔係，其實中醫呢。 即係正所謂嗰個舊時。 唔係，其實中醫。 大菌食細菌。 中醫會避痰細菌嘅。原因就係細菌佢哋唔係佢嘅範疇裏面啊嘛，係 啊， 中醫唔會有研究細菌噶嘛， 係 研究毒嘅啫嘛，只係 咁你可以當係毒嘅， 唔係咁但係，但係呢個唔同細菌係點同毒咧？ 唔係啊，係佢哋嗰個歸納， 佢唔會嘅 中醫， 中醫係唔會研究唔毒嘅，唔細菌真係唔同噶嘛。 唔係佢喺毒裏邊有好多種啊嘛，即係佢唔會新肺， 唔係即係我意思話， 即係譬如你重金屬啊乜嘢啊， 嗰啲係毒嚟啊嘛， 嗰啲好多好多，咪佢都當埋毒咯。 即係聰明嘅中醫係唔會同你拗，因為佢冇研究過啊嘛，事實上。咁於是乎咧，咁佢講得啱嘅喎，你即係你個身體抵抗到咪得咯。但係問題點解我哋自細嚟講嗰啲？即係嗰啲病菌咧，啲病毒唔會周身走嘅，病菌唔係病毒。 係啊， 即係而家又話入肺又入胃又眼角膜。 係你感冒可能係胃痛，我胃痛嘅。你感冒未必發燒。 原因就係以前 你感冒可能腳痛都得。 以前都係圍繞住你個呼吸系統同埋嗰個消化系統嘛，因為兩個係你第一前線嘅工作人員。係 啦， 佢第一個接觸就個鼻同埋個食物啦。 落到冇咁深，我而家落曬胃㗎啦嘛。 原因就係啲菌不停咁變啊嘛。佢已經今日嘅菌已經唔係以往嘅菌啊嘛。即係你個朋友已經唔同咗啦，勁好多㗎啦。咁原因就係咧，以前嗱我嘅資訊啊，就係你啲抗生素食咗一半唔食，咁你留咗條生路俾佢。你睇武俠片又好，你睇超人片、怪獸片都好，你不如放虎歸山，佢又練功㗎啦嘛。佢為咗生存，不停咁樣進化，咁你咪追佢唔切咯。咁你今日嘅 antibiotic 已經同琴日又唔同㗎啦嘛。你今日食嗰啲已經又食唔死你聽日嗰啲菌㗎啦嘛。咁所以咧，政府成日買埋啲 Tamiflu 啦，即係嗰啲以為對付流感嗰啲啦，咁不停咁變咗冇用咯。咁買咗好多，你鳩食嘅啫，即係你食咗都冇用。 咪頂住先咯， 未必顶到添啊，仲 咪冇啊，因为冇其他药啊嘛。 所以咧，即系你讲完国用嗰个话唔使食晒成个 course， 真系可能佢讲过嘅原因就系根本就追唔到啊。 可能我哋话真系你追唔食唔食晒， 你追唔食晒追唔到啊， 因为佢不停咁变。 甚至乎佢以一个暗示就系话根本你食嚟都冇用嘅，所以唔使。 即系一路轮回咯，因为啲菌喺度轮回。 几代添，可能上十代以后啦。咁于是乎你咪。根本就废咗噶啲药已经，咁疫苗有好处咧，就系你又告唔到佢，啲药厂就特别。 系咁，因为佢有个法例嚟咁样嘛。 其实好简单嘅，你见到Bill Gates 咧，佢唔搞电脑咧，走去搞疫苗，你就知道咩事啦。呢条咁卵识做生意嘅咁嘅衰人咧，佢走去搞疫苗，搞假肉，你咪小心啲咯。即系呢啲系街头智慧嚟嘅啫，系咪？ 系。 即係好簡單，即係所以呢我覺得人嘅奴性，以前我嗰代呢獅山精神呢、即係唔想個老闆覺得你廢呀咁樣不停咁樣攞表現呢，就食到呢下一代呢嗰啲細菌呢就變咗超強嘅細菌，咁呢個責任啦。咁我除咗嗰樣嘢之外呢，自私呢就係話你唔理你下一代又唔理你周邊嘅朋友點呢，總之我返到工呢我就要食藥囉。即系好似大牛道理咁 样，但佢就冇谂过，其实你翻工你系会传染俾人。 系啊，佢破坏，真因为你带紧菌啊，你食紧药嘅。 所以其实我细个我好有呢个意识嘅， 系 去到我做嘢都系噶， 嗯， 病咪唔翻工。 系，其实唔应该翻嘅。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瞓一觉会好啲。 系啊，嗱，即系呢样嘢就系成日都要好多 argument 嘅。 你话我唔勤力就由得你啊，因为去到尾就系我觉得条命系我自己。 系嗱，呢、這个 即系我谂法就 呢个就系 argument 啦。嗱，同埋好多人就觉得哇冇份工啊，我食都冇得食啊。但系有冇人试过冇一份工搵唔到份工先？喂，当个个人都系冇一份工， 都话你为一份工而冇一条命，咁点先？ 我觉得你 或者你为一份工累咗隔篱嗰个人冇条命， 我觉得你冇条命都好闲啊！你令到成个世界变咗啊嘛。 咪就令到第二条命咯， 咪咯，即系呢啲咪自私咯， 系啦， 即系头先讲咗第二条命，因为你嘅奴性而产生出嚟嘅就系自私自利，冇公德心嘅行为啊嘛。咁呢共业嚟嘅，即系甚至乎我有个做咗医生嘅小学同学，以前都系咁样讲嘅，但到佢做咗医生之后就唔系咁讲嘅。 你见到 咁药梗系要食噶啦， 系啊，唔系你去翻好似旧你去翻日本咪就系讲翻日本啫嘛，沙士嗰阵时最死得人最少就佢 系。 即系一嚟就有公德心咯， 系啊， 即系佢人哋都有奴性，有奴性就唔系咁用， 系 咪？ 同埋好多人都成日惊冇一份工，咁但系 喂，你够日本仔， 唔系你一 冇份工， 你一条友就惊冇一份工啫。 系啊， 但系人人都有呢个意识嘅时候，咁你未叫？ 但系日本人佢有另外，佢嘅唔系嗰种奴性啊嘛，即系日本人咧就系佢都惊冇份工， 唔系有奴性， 但系咧佢另外一样嘢，唔系佢因为仲劲， 系 佢惊。佢驚毀滅咗大和民族， 係， 所以佢都係唔翻工， 係， 即係咁咯，所以佢都戴口罩啦， 係， 所以佢一定要除鞋入門口啦， 係， 即係咁咯，所以佢一定要洗曬嘢啦， 即係你 即 係 咁樣咯，你諗到最大，佢仲勁， 哇！你咁啊，如果今日 咁我哋咪毀滅國家唔得嘅咧， 係啊，如果今日出街咧，我好似 Kingsman 嗰度咁，見到即係咳唔諗嘴就打咧，我諗我真係打暈半個九龍今日，屌真係敏敏到咧。即系点会咁自私噶、啊？啲人真系好嗱，多读留言先，因为今次讲得太耐。 U N I 我发觉而家全年都爆流感， 系啦， 全命瘦96，其实冷天瞓觉着龟老衫裤 base 你就够，晚上抱脚起床看暖水，最便宜至补方 系啊， 啱啊啱啊， 冇错， 期段嘢 全 系同人倾，梗系。似系纯发表紧自己意见。 So what? Very chat 大陆同胞落嚟抢打疫苗，可能大陆大爆发。Jack Music MB 邓无色淘宝新货，发热外套有背心。 哇，五十度喎、啊，嗰、那个升到。 俾电先安全，供电鸟袋系包埋，有朋友买咗，证实够热。 哇，你真系够胆着 喎！流感高峰期每年两次，每次为期六个月。James 论佢可能睇咗 content from the fake news，留人生道。James 论而家好多 fake news 假得好真，不少字 J 都唔小心引用咗。Joseph Chan 探长、张生晚上好 ，Very Chan 佢哋自己人为内谈话。James 论谢安琪俾朋友出卖咗， Running Mouse Mark 沙东药厂加咗少子宫颈癌针系国际有几多发数仲赔几百万 USD？ 大家又记唔记得？张做探长，张蛇 ，Hello， 各位好。Running Mouse My Vaccine 的 sales 人工低到你唔信，李新。我做藥廠 ，Very Chan 農藥都放寬俾薯仔入口。Air Force I Force 溫鞋 ，Hello 探長 Emotion， 歲率有無數個支持，打咗疫苗會多咗人賴嘢。Running Mouse 袁國勇話同國內研發 Antiviral Nasal Spray 真好笑，無 FDA Approved， 已 Approved， 無過 Phase 1、2、3 Clinical Trial。香港 Department of Health 都可以俾 launch 喺香港 market。James 梁謝安琪之前又叫人打預防子宮頸癌針， 嗰陣時收錢啊嘛。 張水探長今日睇到單新聞，平治車廠因一則 Instagram 廣告引用咗達賴嘅説話 ：Look at situations from all angles。And you will become more open。 而最後平時選擇在微博和中國道歉認錯，我不吃這些政治威脅，亦覺得今次平時無吉事，對自己品牌品質有信心，不需要買這些帳。平兩樓在日本直過特敏福的人很多跳樓自殺。 有 沒有能謝安琪段錄音指明是今次流感疫苗非所有疫苗。James Lomix 做做段錄音處喺自說自話，唔似同人傾緊偈喎。 咁又點咧？咁代表咩咧？佢自說自話咩問題咧？咁自說自話咁代表咩？我想嗱，我睇阿 James Lom 咧，佢背後梗係有個講法啦，即係我估啫。咁得啦，你再講下啦。咁自說自話同埋同人傾緊偈有咩分別咧？請問，即係佢講自己嘅 opinion 啫嘛。咁有咩问题先 ？Very Chan， 他帮政府做广告。 吓、啊，去到啊 Running Mouse 咧，就突然间唔读、哦。好，跟住 Running Mouse 嘅发言都唔读、哦。咁你话谢安琪九年前同GSK 即系间药厂啦，呢、這个咩啊 ？Curfuric 系咪子宫颈癌？系咯。呢、这个广告嚟噶嘛？唔知佢自己有冇打咧？哇，死都唔肯读啊！咁咧读我人读啦，系比较旧嘅 vaccine， 而家大陆人落香港争住打嘅 MSD 咩 Gardasil 9价，可以有九种 genotypes。McConfrey， 我唔知道你讲乜，我死啦！啲水平太低啊，真系读唔晒。即系我读完，我唔知道你讲紧乜啊 ，sorry。同埋最惨咧，连 Siri 都罢工喎。 是比较旧的 vaccine， 而家大陆人落香港争住打的系 MSD， 加咗 slow 九价。可以有九种 gen types coverage。 我唔明白你讲乜啊？有九种 gen type coverage。 Jack Music MB 讲起药厂 sales， 普遍好靓女。 哦系。 Ultramax 数九 喂 ，thank you。 百元买口罩自保基金。 喂，多谢你。 飞猫猫同监制。 喂 ，thank you。 顺便小赞助 MK 唱黎瑞恩中乙型流感入院。 吓系咩？有钱人嚟嘅佢。喂，咁咧嗱，譬如啊，我分析一下先。咁啊，其实阿 James 咧就讲得好啦，佢话谢安琪之前就叫人打。其实当时不是谢安琪叫人打，谢安琪接到个 job 就叫佢叫人打啫。咁咧呢个 job 嚟噶嘛？咁同埋呢个值得考虑，值得你大家谂下咧，就系点解政府要嘥咁多钱搵啲星嗱叫人打流感咧？你有冇谂过咧？你估系咪真系为咗我哋嘅健康着想啊？亦或为咗减低个医疗成本啦、啊？亦话我呢个何志光 type 嘅阴谋论咧，就系话。药厂同埋政府某啲负责买药嘅采购嘅人，即系私底下可能系有啲利益嘅关系，而不停咁样用咗政府嘅钱嚟 去找一些方法，找一些艺人来更加促销他们的疫苗，可以买得到呢？因为药厂的交易呢，这些垃圾的东西呢，我不信没了，我没有证据有，但我不信没了。为什么会找陈福富珍做世卫的总干事？你会真的贪你财高八斗，贪你医过很多人啊？你觉得为什么会找陈福富珍会做这个位置呢？即是不是没有原因的嘛。咁当然唔一定系啦，但系我觉得即系我个感觉或者冇一个冇证据底下，我觉得唔系咁简单咯。因为香港嗰、那个禽流感当年同埋沙士嗰个时候，喂就发觉哇亚洲或者中国人一个市场系极大嘅，同埋成个亚洲同埋成个华民社会，究竟边个地方先系一个比较有公信力同埋比较知名啲嘅一个地方，或者一个新闻中心呢，咪就係香港囉。所以搵咗陈凤富珍係一个好果断嘅一个手法嚟㗎喎，喺商业上。 咪讲喺阴谋。 讲阴谋啦，梗係啦。 MK 唱黎瑞因中月型流感人员 ,Wiltis 050你用 WhatsApp 留个 voice message 都系似字似字话。James Long 其实医生都话打咗冇话唔会病，只系中咗冇病得咁劲。 咁但係你打啲你都唔知系咩嘅嘢落去个身体嗰度，你唔觉得有问题嘅咩？你问佢佢都答唔到你㗎喎。嗱譬如嗱我讲返袁国勇啦。佢话郑安琪讲嗰啲嘢唔系事实，咁你有冇讲到你话嗰啲而家取替咗铝同埋水银嗰啲？佢净系话咗一句就系叫防腐剂， 冇冇嘅， 唔系防腐剂系咩做噶？你有冇讲？ 即系冇嗰个含量咯，佢就话。 咁但系咩？你有冇讲？佢冇讲，唔使讲，唔使同你交代，因为你讲我都唔明啦。二来又咁咧，嗱，我举一个例俾你听，我哋系街头智慧啫。我点解会唔信佢咧？原因就系、是。我有个朋友呢就学整面包，仲入咗一个大品牌嘅工房嗰度，因为佢想做嗰份工，你一定要跟返佢嘅手势，学咗佢啲嘢你先准做嗰份工嘅。咁佢经过考试啦，经过学啦。咁呢佢呢就佢个阿 Sir 呢就话以前呢97前呢就有好多列明唔准用啲咩落嘅面包度嘅。例如呢啲人成日话马拉糕里面有铝质啦，原因佢某隻粉呢係里面含好多铝质嘅。咁呢去到点解淨係马拉糕先有呢？因为美心西饼要讲咗添。因为美心超群圣安娜仲有咩呀，即嗰啲唔会。 好多啦， 佢唔会。 各大面包店。 佢唔会卖马拉糕㗎嘛，因为。咁就变咗呢佢可以即係佢焗住呢黄咗个大机构呢佢就唔用嗰隻粉啦。於是乎呢就剩返嗰啲咩地方会做马拉糕呢？例如点心铺啦，唔系点心铺同埋酒楼先会做㗎嘛。咁甚至乎而家好多马拉糕已经唔喺香港做㗎啦嘛。咁呢所以呢验得到淨係马拉糕有嗰隻粉有铝质。咁於是乎呢啲人咪唔好食马拉糕囉，照食返西饼冇事嘅。咁呢咁后来佢又问啦，咁、如果冇嗰啲粉呢咁佢唔泡㗎，即係唔可以有嗰个蛋嘅效果 喎。 咁问嚟问去呢都冇人答到佢。咁而家用乜嘢可以令到啲面包又可以两个礼拜都唔变啦，两个礼拜都食得啦，同埋嗰嚿嘢呢即係个松软程度呢同埋个弹力 trap 住到空气嗰、那个状态呢可以保持到两三个礼拜喎。咁喺商业上好成功喎、我摆两三个礼拜佢都唔坏嘅。兼甲呢食咗落去佢又会冇细菌㗎里面。好难㗎嘛。咁於是乎呢同埋最主要一样嘢呢就係我用好少材料呢就发到好大嚿嘢。咁点解以前嘅人做到要靠嗰啲违禁品，但今日呢我又唔使靠嗰啲违禁品又可以做到呢？哇真係天才。 咁就有啲第二啲违禁品啦。 嗰、那个违禁品呢就係、是、因为经过香港嗰个药剂师咪嗰个卫生署呢认可嘅。嗰啲违禁品呢就係、是、叫做面包催化剂。即系咩？即系一个名就搞掂喎。原来就系将好多唔同嘅嘢 mix 埋去，你又唔可以叫做一个唔知旧嗰个名。即系总之咧，用一个方法咧改过一啲名咧、就 mix 咗啲你都唔知道佢里面个 recipe 啊，加啲咩嘅一种、就叫做催化剂咯。咁咧就得噶咯，冇人验嗰催化剂系乜嚟噶。咁、甚至乎早排有个教整饼嘅师傅咧，就好坦白同埋好有良心地咧，佢话其实。嗰啲包嘅颜色呢就係、是、用一啲 食粉麦包啊，我唔使麦嘅，就用啲唔知咩色素，一樽仔咧就可以用到五年嘅话，你谂下嗰啲毒到咩程度啊？你拍一樽包你死啦！咁早排仲有啲竹炭包，见到都惊啊！大佬唔通将竹炭嚟煨俾你？ 所以而家我喺出边都好少买。 我直头冇食到面包添啦，已经。喂，嗱， 我女有时顶唔顺到，我就整翻。 我用翻呢个逻辑，用翻呢个商业嘅经验。今日袁国用一句就话：哦，冇用到铝同埋冇用到水银，不过就用咗一啲防腐剂啫咁样。喂，但系冇人问啲防腐剂系咩嚟嘅？咁譬如类似啊 James 嗰啲就已经觉得，喂，医生都讲咗系错噶啦。喂，咁你就信咗咯？咁佢哋一个系一个就受众，即系我系用家，一个咧就卖嘢俾你嘅。啊，竟然你会信咗卖嘢俾你嗰啲人嘅，好得意喎！即系而家个世界扭转晒，你完全一啲都唔怀疑佢讲嘅嘢系真定假嘅咩？医生讲嘅嘢就系真嘅咩？医生都觉得佢讲嘅嘢系真，因为医生读嗰啲嘢全部都喺嗰度嚟噶嘛。 咁所以我自己嘅处理就系、是、都唔知边个啱边个错。 既然唔知边个啱边个错， 咁咧我就睇翻数据，都系沙士咁啦，最死得人少嘅都系日本。 系。 咁我就跟翻日本嘅一嚟嘅生活處理嘅做法啦，好嚴謹戴口罩啦，鞋唔好著翻屋企啦，真係洗手又洗耐啲啦，翻去梳頭，你去完一日地方你唔洗頭，你都抹下個頭啦，即係 同埋唔好出街洗完 瞓衫。 即系你唔好瞓个头落个枕头， 即系啲衫你周围坐系啦，你衫周围坐嘅，翻到屋企即刻二话不说，翻屋企就除咗佢，即刻抌落洗衫篮度啦。即系唯有我就唯有咁咯。咁啊， 即系就 同埋就另外增加自己低抗力啦。即系咁， 好似你咁咧，你最猛就系搭地铁隔篱嘅人喺度狂咳， 咪即系两层口罩咯， 但弹咗你个头度啦嘛已经。 所以就翻屋企就要做呢啲嘢咯， 即系你好猛， 要抹头咯。 当你未翻到屋企嘅时候，你喺街度几不安啊谂啊。 唔系，我哋去一啲。比就近嘅體育館，因為而家體育館咧啲清潔就好頻密嘅，即係都比較乾淨嘅。咁嗰啲咧即刻洗一洗佢咯，唔好話你帶頭啦，你中間你去廁所嘅時候，隔離尿兜咧彈到你只腳， 你掹佢爆 啦！你知我啦，我中意著爛佬鞋，有時候唔著襪，啱啱你只腳掌腳背 feel 到一兩滴，咁打落嚟， 好請 啊！哇，我話聽啊！我真系伸只脚落个星盘嗰度洗一洗先噶，我先走噶，或者唯有系咁咯，唯有系咁咯，即系自己做足啲咯。 系 ，Harry Lee， 今日我做下反方，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盛行其中一个原因系市民觉得政府不可信， 冇错， 呢个我理解，但政府唔可信唔代表医学唔可信嘛。不过用药。决定权始终在病人手上。今次件事令到啲人多咗留意医疗资讯，其实都有正面影 响。咁系嘅，咁都系嘅。 医生都话打咗冇话唔会病，只系中咗冇病不敢定。 即系好似 如果谢小姐分享整容、打肉毒杆菌针，我觉得佢有说服力多啲。 喂 ，Detective， 听 我讲。喂 ，Hello，Ben， 好耐冇见喎。 连 Mouse 噶，做新狗噶，是可以防九种。HPV 病毒毒株 ，Sharon，Siri， 其实我写两次都唔读 James 两咁 借 开瓶系唔系真系支支针嘅成分功效先 ？Welchon 当年连国用对 SARS 病人打什么？连连 Mouse 药厂同卫生署医生梗系有庞大利益关系啦。平话 Troy 食用苏打粉、，Raymond 唱其实咪又系要市民用 Side Creator。用唔晒下年会少啲俾佢哋。James 论其实佢是否了解前线医护人员咩境况呢 ？Very Chan 大生意第一军火，第二毒品，第三就是药物。上年有人同我一样觉得陈逢富真 SARS 嗰时个样好似 Simpsons 个老婆 Marge。而家發咗福冇感知户，平歪出回果嚟應該叫麵包 袋粉劑。係啊係啊，冇 錯。Welchon我認識的醫生朋友都不會打什麼疫苗，好簡單。為什麼今天有那麼多多多的自閉症兒童？看看疫苗的蛋白質，打針的護士。 Welchon以前叫 幾多針？呢啲咪就係你個表徵咯。嗱，譬如James Leung 講嘅嘢咧，就實冇錯嘅。 因为佢系最大脑最多人相信嘅嘢、嗯，例如前线嘅医护人员，甚至乎医生同埋护士，我完全明白佢哋点解会咁样讲嘅，因为佢唔信佢连个即系本身个自己都揾唔翻啊，因为佢就系依赖佢嘅常识，依赖佢学位，依赖佢日日做嘅嘢而生活嘅、嗯，即系甚至乎可能一厢情愿觉得咁样系帮人嘅，即系我完全理解嘅，但系问题。我觉得医生和护士他是读的东西他所有医即是一路以来都是信一些很权威的比如 FDA 啦或者更加高层次的一些规矩去做啦。但是资本主义就是这样的你但逢一些东西跟商业有关的你知道物药厂研究药的科学家你即是看很多美剧你就知道他原本是一个单纯一个对科学一个这样的想法甚至乎爱因斯坦佢都谂唔到自己系做到原子弹杀咁多人嘅、 嗯， 即系我完全相信呢啲人系单纯嘅。咁但系问题就系去到呢啲咁嘅政府咁嘅，即系我哋所谓阴谋论，其实阴谋论嘅只系冇证据啫嘛。即系如果唔系就变咗阳谋啦。但系问题就系有咁多利益嘅时候，佢又改变咗个社会太多嘢嘅时候，咁冇做市民嘅咪唯有目测咯。即系你即系你有前文 后理，用翻啲街头智慧 系啦。咁如果你当然你信阿鸡真，你信嗰啲前线护人员，你信嗰啲医管局冇坏嘅。即系呢个讲翻转头咧，纯粹就系你自己嘅个人选择。至于你真系盲信阿谢安琪嘅，你盲信阿卓飞嘅，即系嗰啲阴谋论嘅，咁譬如你话系咪盲信，你都可能觉得我系嘅。咁但系我除咗信佢哋，即系我唔系信佢哋啊，我用我头先我自己。去分析呢啲方法，点解今日个社会变成咁呢？点解药厂做啲咩呢？政府隐瞒咗啲咩呢？因为好多关系同埋好多利益嘅关系，会令到有啲咩扭曲咗呢？我系觉得，只不过你连疫苗嗰啲系咩嘢，我都唔知道。我打落个身体度，我觉得唔对路，同埋唔系实好翻，同埋有啲人死咗，你都系因为有人同你签咗嘢，或者你买入疫苗嗰啲人。佢都明知道有嘢唔係一定好返，但你剛才啊 James 讲嗰樣嘢我觉得有少少相确，就係会好啲囉。咁好几多啊？有冇数据啊？ 冇数据。 冇数据喎，大家都冇数据。有啲人打完疫苗跳楼嗰啲人咪假㗎。即係如果你全部澄清返呢啲验埋尸嗰度有唔关事嘅，打完疫苗有冇自闭症啊？咁呢啲事实上好多个案，同埋你睇美国好多家长诉讼咗，亦都如果你用统计学嚟睇，真係有好多細路打完之后就舐嘢㗎嘛。疫苗係一样弯弯地嘅嘢，你话佢救人就得，你话害死人就得。至于我唔打而俾个病菌病死咗，係嗰个人自己嘅事。但係你打咗，我信咗你，信咗你无线电视台唔系无线嘅各媒体搵啲明星嚟卖嗰啲广告舐嘢，因为我信咗你而舐嘢㗎嘛。咁分别就系咁㗎嘛。即系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你发明啲疫苗出来，我觉得不应该用个政府的渠道来 sell 啲市民咯，你这样是误导咯，简直是。我觉得是。 他应该有啲立法会应该倾下，就是不可以。 你仲讲立法会啊？ 用啲名人倾，名人促销咯。 冇错。 是不是你政府的公告公告来的。 立法会是没用的啦，原因立法会那些建制派的议员他们你估计冇份。整个建制都有份，全部围威威嘅咋，几大镬啊！谂啊，即系如果有一日陈婉娴啊唔读冇做啦，即系社民连高度咁样反对疫苗用名人，咁到时咧，咁你又先至信都唔迟， 系 即系信佢哋冇份啊嘛， 系啊，信佢哋冇份。 系咯，如果佢避开嘅，譬如民主派走出嚟反对，又揾艺人嚟讲医疗嘅广告嘅。而民建联走去反对民主派嘅，咁呢个咪系正路嘅世界咯，咁咪完全合情合理嘅。咁如果你要拗，有冇证据？其实互相都冇证据嘅。谢安琪讲啲嘢，你话系错嘅，但系咪有害呢？有可能。你话政府话唔系一定医得好，不过会好啲。喂，你更加冇证明喎呢、這个。喂，你有冇数据话讲有啲人真系打疫苗会好咗好多噶？咁就睇紧有人问我，咁你有冇证据话？而家仲多咗人流感啊？咁我哋呢个就真係你自己目测啦，同埋嗰个数据 自己囉。 嗰、那个数据你攞搭地铁咪知囉。 所以咪讲返就係、是、我个处理就係、是、都唔知边边啱边真定假。 係啊，其实好难知道㗎真相。 自己注意唯有咁先。 咪但问题就好简单，你见到政府嘥咁多钱咗去促销，佢唔系冇动机㗎，即係绝对我唔相信。喂，如果佢为 真係為咗市民好嘅。你賣廣告啲錢要嚟請多啲醫生喺當值好過啦，你仲要炒人喎而家。喂，咁你咪知道佢陰謀喺邊度咯？佢目的就係想攞多啲錢啫嘛。請醫生嗰啲錢落唔到佢袋，因為人哋人工要揸車翻工，要生活。 佢冇嚟收回傭咯。 係啦，收唔到啊，係 收唔到， 即係第時唔敢翻啊。但係藥廠，喂，單對單，喂。你就算是贪污他的程序都短一点啊。即是人犯罪都人犯法都要找一些方便贪就手的方法的嘛。不会逐个医生喂我请多二百个医生 当值的。我批了你的啦。他会回一两嚿水过来。 是啦他做不到的这样是。咁所以即这些是我们的智慧咯即只是。即可能你智慧更加高即但是我听到譬如 James 那种讲法呢即是如果你有更加有说服力的不妨教识一下细佬即是我更加知道你可以想更多啲咩咯。 要即是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更加透明咯对每一种药。 是 即是供出来要更加透明数据更加透明。 刚才 Gary 都讲得啱嘅即是主要有咁多回响有咁多阿侨民呢都是普遍的市民是信唔过政府。咁你既然你信唔过佢咁是有原因㗎。 信唔过唔系呢个现象啦咁但系就问题就系当大部分嘅人都唔信你嘅时候你可唔可以再做多啲嘢令到我哋信你多啲呢即系其实就咁即系你 说。上唔系大陆帮佢坐上世卫主席盖位 ,Barry Chan 又禽流感变似 ,Gary Funkywall 迟带到。 我又唔系咩迟到嘅所以你讲埋还你都读唔到。 读唔到 读唔到唔知 道。我讲咩即系话未所以我唔知头先讲咩，我唔记得。 唔紧要，咁我答翻呢个先啦。阿Sean话唔系大陆帮佢坐正世位，我咪就系讲咗咯，就系调翻转啦。点解世卫想佢坐位呢原因就系某程度香港一个品牌，世卫我估啊，纯粹系推测，系药厂背后想佢做呢个位置，就系因为有一个你嗰、那个，即系我入售某瓶，我都要揾咗边个叫大王。嚟同佢傾㗎嘛係咪、我冇嚟搵條靚同佢傾㗎嘛咁於是乎呢搵咗一個瘦毛平嘅大王出嚟即係個陀地嘅領袖即係搵一個有說服力面口好啲相對有人信啲嘅一個亞洲面孔嚟促銷佢哋發明嘅 vaccine 同埋藥㗎嘛咁你有呢條友走出嚟叫你打咁係咪成個中國大中華地區都信佢呀、咁所以絕對係唔係大陸搵佢㗎啦梗係因為大陸唔會賣啲去美國㗎嘛就係咁解啫我覺得。咁当然你话你咩都觉得咁冇科学成分系冇㗎啦喂我纯粹就系用我嗰种思考嘅逻辑去评论呢件事㗎嘛而家。嗱我唔系我讲乜都啱嘅我希望刺激下大家嘅思考刺激大家自己諗嘢嘅方法即系用一个逻辑嘅推论唔好一啲有 西瓜靠大边啦 咁样。上 唔系大陆帮佢坐上世卫主席盖位大肠又禽流感变似。Gary Funkywall 迟带到， 又系嚟到你唔读啦，到拼威赛咁啊，试下 skip 咗你的名啦，读唔读到先？ 早几日先当街屌个阿叔，随地啖口水啖顶，而家流感咁劲，好心 整一扑街嚟嗰啲人真系。 Nicola Wilberon 吓，点解阿 Nicola 又唔读啊？突然扎醒咗听啊？咦，你唔系香港嘅咧？又或者你佢好早瞓咗啊？系咪咁嘅意思啊 ？So Lou Gary 讲得好，但政府唔可信，唔代表医学唔可信。 我头先解释咗俾你听啦。 将以美国医疗精神病、情绪病做例子，不停开药、开药再开药，就算唔计同药厂的阴谋论，都唔系对病人最好的方法。 绝对系，冇错冇错。 极其能系食完药可以减轻社会问题。James Long 其实易患流感嘅系小朋友同老人家等比抗力低嘅人、成人中咗一般都冇乜大问题，但你打疫苗就会发烧、肌肉痛。啲同事话唔打唔系因为唔信疫苗，而系因为觉得冇乜必要。Running Mouse 我经常去政府医院搞入新药，十几年前开始政府医院贪平用，好多咗好多大量 嘅药。啊，咁样大镬， 系啊系啊。 Long 啦，我探长。 张嘅晒，我而家身处医院骨科病房留医，昨晚嚟咗一位流感病人留医，男士即刻每人派口罩， 系啊，戴啊，要 戴口罩咩？昨晚叫到今早，他都唔肯戴， 啊，仆街嚟 嘅态度咩？啲咪香港人咯， 咁你保重啦， 都系医院 戴口罩啊， 老人四路应该打。一般成年人唔使，快餐其实效果都只系得3-4成，佢讲到明价啦，但系抵抗力差，中咗系可以死人。所以流感病咗应否食药，会唔会又有药厂利益关系？ 我咪讲咗个原因咯。 MB 邓模式打疫苗跳楼没有出现，只是食特敏福出现幻觉跳楼就有几单。 咁几好，几嗨啊！ 本局根本就 系乌日本咯。 Stocky says， 我想问有几多医生及医护人员打咗疫苗，是不是全部分打咗？ Firechan 其实好多同事都唔打，因为效果只有一年，同埋都系得3-4成。James 林幸林觉醒都话有关疫苗也经过反复试验，证实非常安全。 林觉醒代表咩咧？ 局高层每年有几百万花红，你哋知唔知？ 唔知喎、 啊。句号。嚣事路保探长带帽出街，又或袋定几包酒精棉。Well， 从坦白讲，我自出娘胎什么都冇打，牛痘都冇中。我结婚前检查什么德国麻疹、肝炎免疫都有。选康悦好多 sales 系公立医院买医疗产品，每次睇完专科门诊食晏都见到。 系，系咯，嗱，我答翻阿 Gary 啦。政府信唔过，唔代表医生。我冇话信唔过医生，因为医生读嘅嘢都信唔过嘛。而家就系、是，即系医生佢某程度同啲药厂去睇嗰啲 paper， 啲药出咗啲咩，啲 vaccine 出咗啲咩，佢哋唔会自己走去研究噶嘛。佢咪信嗰啲 paper 咯。咁就错系错喺呢度啊嘛。我都相信做医生做护士嘅，即系你唔会完全系冇使命感同埋冇同理心而走去入呢行嘅。即系呢，当然高度赞扬啦要。但系问题就系、是。个社会出咗现好大嘅问题嘛，即系无论香港嘅社会同美国，即系主要生产药嘅药厂，譬如美国、英国，都系嗰几间大嘢啦。即系当佢哋赚钱赚唔够，又要有好多员工，又要个股市要上升嘅时候，佢就即系个 keep 住个股值嘅时候，佢哋咪谂计咯。咁呢啲一啲都唔奇喎，比你讲嗰啲天方夜谭，即系某啲又话多番测试啊，咁鬼唔知你测试啊嘛？但系有测试报告系咪真，同埋有冇隐瞒？我真系好有保留咯呢样嘢。 唔系佢哋而家咁多年咧，由沙士到到而家个思维都冇改变。即系你睇到一样嘢，第一样嘢好少人讲、就系嗰阵时我都有提出过，根本上就系、是、佢哋有冇重新考整个医管局有冇重新考虑点样设计过啲医院啊？ 佢冇咁谂噶，因为英国人俾佢噶嘛呢啲以前 系错咯，咁所以咪系错咯，即系其实系弯嘅，因为好多时候出现嘅情况，即系个互相感染啊嘛。 嗯，交叉感染。 咁你知成嗰、那个医院虽然佢有消毒个系统啊，咁但系佢哋嘅所有嘅抽风系统啊各样咧，佢哋好难系做到有呢个生风嘅效果。 嗯， 咁当你唔系一啲好严重性，即系譬如雾霾啊，或者啲空气好唔同，好咁一般医院都系都会系喺啲山卡啦，或者系比较唔会喺黄区中心嗰啲，即系都会即系空气比较好少少嘅地方噶嘛，除咗市区嗰啲之外啦，系咪？咁但系佢实际成喺嗰啲地方，但实际成嚿肉嗰个设计。佢嗰個抽風系統啊，空氣嗰、那個換空氣嗰樣嘢咧，其實係好舊噶嘛。 嗯， 即係其實只不過入咗啲空氣嚟，佢經過嗰啲即係抽風通道啊、冷氣啊各樣嗰啲，佢只不過消毒嗰啲喉嘅啫嘛。 嗯， 咁但係其實一啲喺空氣裏面可以幫你去舒緩呢啲嘢嘅本身天然嘅物質咧。咁、其實就係入唔到嚟嘅。咁同埋就係當醫院嘅設計啦，咁同埋就係冇疏導啦。佢當真係有感染嘅時候，喂大佬你馬加烈啊嗰啲咁樣，成條走廊都係疏條毛咩？即都係入嗰個急症室。咁你其實你咪冇分咯，你分唔到流咯。咁嗰時兵兵話話點解大家一齊感染沙士、就係越嚟越多，啲人又驚咗。 打嗰一支又入去， 嗯， 咁啊本来冇事，咁都惹埋。嗰阵时我记得我咧，我问个中医啊，佢都话：喂，你唔系真系大病，你真系唔好入去。 嗯， 即系咁样，本来冇事都变咗有事。 所以嗰前线工作人员咧，真系好高危嘅， 好高危噶，因为佢又唔够瞓。 系啊，即系所以嗰阵时即系咁多悲情嘢咧，同埋大家觉得。即係佢哋喺前線嗰陣好慘，即係嗱，我冇衝突嘅，因為有兩位朋友咧就講到，即係佢個動，即係有少少動機矛盾咧。我覺得佢好似我哋唔信佢，即係佢哋有光環嘅。 我知啊，佢哋就咁講。其實我覺得我哋永遠都跳喺呢度傾咧，傾唔到結果嘅。 嗯， 即係我自己覺得就係要重新檢視成個醫院嘅設計， 嗯， 建築嘅設計， 係 同埋就係、是、嗱一樣嘢。嗰陣時沙士嘅時候，我都係香港、北京兩邊飛嘅。咁嗰陣時有一個叫做地方，嗰陣時我哋演員有個演員喺小湯山嗰度拍嘢。咁、 嗯、 我哋見住嘅。 嗯， 見住，因為佢嗰陣時都好勁啊，突然間。咁、 嗯、 即係單嘢爆咗啦嘛。咁佢直頭就用軍隊咧、 嗯， 就好快咧，就喺個小湯山一個冇乜人去嘅六七線嘅地方咧。就起咗个好大嘅隔离中心，好、 嗯、 大嘅成个隔离中心。咁佢唔理三七二一，你去嗰度咧，你怀疑你感染咧，就滴咗过去。咁间房咧就好大间，舒舒服服。咁啊，好，因为佢嗰啲好似军营嗰啲咁样，一至两层到嘅啫嘛。咁、 嗯、 所以咧，咁佢嗰啲空气咧就好流通。 系。 咁咧佢又惹唔翻转头，因为咧你摆好耐嘅喺嗰度。 系。 咁佢又唔可以再惹。 系， 咁我覺得其實即係香港都要考慮下呢啲咁嘅做法。咁所以佢， 但我覺得香港呢個問題又唔係太大喎，因為香港啲建築咧，嗱，至到而家咧，佢都未敢揾啲唔係文明先進嘅系統嘅、 嗯， 即係都係跟英國嚟嘅醫院。即係所以我 唔係，但英國嚟都係西醫系統啊嘛。 我知我就唔 咁西醫系統係成個抽風系統係啲西式嗰種建築咁、嗯、建築啊嘛。 所以 即係其實我覺得應該去翻。有去到某一啲好似呢啲咁咧，即係其實去翻一啲貼近大自然。 我覺得我都建築嘅，我又唔認同，因為大自然咧就係講平衡噶嘛。 啊， 你失咗平衡，你點大自然都冇用嘅，因為每隻唔係細菌都有宿敵。 係，但係喺 咁你 唔係講，但係通常 你講嘅係唔現實啊。 唔係啊， 市區冇可能做得到啊嘛，即係文明嘅世界。 唔係就係要佢送去。去粉靓，去你 唔系，我谂都污染得好劲噶。我觉得问题就系咧，佢哋 唔系，始终有啲系空气好啲嘅地方嘅。 唔系，但系你冇可能噶嘛？你香港就是你而家即系发展到咁嘅情况，你点会有好空气啫？问题就系我觉得从科学嘅角度啦，嗱，以我所知， 唔系你去啲靠海边嘅地方已经好啲， 都未必喎。大陆都系吹啲衰嘢嚟噶。 唔系你吹啲衰嘢嚟，但系佢嗰个空间各样系扩散。 我觉得呢个 冇咁攣埋。 我觉得唔太现实啊，反而系咧 冇咁攣埋。 当时医院点解会出事呢就佢用啲物料啊， 嗯， 譬如不锈钢，大家都觉得佢唔会积存 积嘢系啦， 但生时嗰阵发现不锈钢都。会滋长到喎、哦，咁我以我所知，我以前做 冇面发毛啫， 我以前 系 我以前 同埋生锈， 发毛咪就系嗰啲细菌滋长， 系咯， 但系某啲细菌嘅生存嗰个门槛好低嘅， 仲好低仲强， 咁变咗又得咯， 佢掂边度都得。 因为我嗰阵时咧，我去过一个 Total 啊，即系做厕所嗰、那个， 嗯， 嗰间公司度 sell 嘢嘅，咁、 啊、 咧、 啊、 我攞咗啲嘢嚟睇咧，同埋去现场。即係我其實 sell 嘢，我都不務正業嘅。我梗係問啲常識嘢多啲，問佢啊點解呢隻瓷磚咧要呢個價錢咁貴咧咁樣？佢據實無謂解釋俾我聽，佢攆曬啲嘢。然後咧嗰啲細菌咧就會自動，因為本身有少少放射性嘅， 嗯， 即係嗰隻瓷磚， 嗯， 就係原本啲所有嘅生物嘅嘢唔可以喺度積聚到啊、 嗯、 生長到嘅。咁我咁政府有冇用佢嫌貴冇用咗第二隻，咁就係因為有時係個 budget 嘅問題啦。世界唔係冇呢啲科技嘅問題，嗰個取捨可能就建議，哇！你成間嘅瓷磚用換曬，或者新一間醫院換曬所有嘅瓷磚，用 A 唔用 B 嘅咁樣，可能有幾億噶咯嗰度。咁但係咧，我哋個政府咧嗰幾億係俾大陸噶嘛，即係又益嗰啲鋼材啊， 起啲大白 牆，係啦冇錯。咁於是乎咧，即係咪你自己死咯？反正香港死即係死極都死唔夠噶嘛，你陀地。咁即係我覺得呢啲。嗱，你话阴谋论， 即系冇良心咯， 冇良心咯，咁咪唔会喺呢啲地方，即系我觉得呢啲可以现实做到嘅，佢又唔会选择咯，因为你益日本仔、啊，大佬大逆不道、啊， 咁起码你换翻啲 日本嘢嚟噶嘛， 即系喺啲 咩嗰啲 ICU 啊， 系 你话嗰啲深切治疗病房嗰啲用翻啲靓料咯， 系应该要 同埋急症， 上打疫苗都要 公厕， 政府可唔可信先打？而家啲人乜都要扯上政 治，咁我要揾啲朋友招呼下你啊，真系 流感咁厉害，也可能系啲药厂化学家化出来， 我信呢样嘢， 表劳窿冇调整太快，花灿香港边有？金多地 X 啲港人在外日探长。可否講 GH5 香港有地嘅，不過亂嚟啊！ 喂，頭先咧嗱，即係揾啲其他朋友招呼下你咧，我就真係唔得閒招呼你啦。打疫苗都要講信唔信一個政府先打，我咁啊，梗係噶啦，唔通唔使啊？咁你適合翻大陸生活喎、啊？如果係咁講，而家啲人乜都扯上政治，乜而家咩唔係咩都同政治有關嘅咩？你試下舉一樣例俾我聽，係有啲人唔關政治嘅事先。我俾少少時間你諗下先啊，有乜嘢係唔關政治事嘅？而家事實上，民事都關啦、啊，點會唔關啊，大佬？即係如果你咁樣諗嘢咧，即係我唔係叫你唔好聽九七廿四，即係問題就係咧，我哋一般嘅聽眾有基礎。先至会喺度发言，即系先至会大家倾到偈嘅。即系如果你连咁嘅认知都同我咁大出入嘅话咧，两个选择，一系咪听，第二咧就真系不如你即系谂下我讲过啲咩先。即系咩都唔关政治事啊！即系我真系想请教翻阁下，有乜嘢嘢系唔关政治事嘅先？系咪咁讲先？冇嘢唔关政治事嘅。 屋企啊，冇。屋企已经系政治啦。 系啊，冇错。 即系咪只要有多几个人一齐，已经系一个。 咁啊，港人在外 eShop 你又话 GH5 同 GH5S 有咩唔同啊？好简单讲啊，即系其实唔可以嘥太多时间，因为今日个主题都几紧要。咁咧，GH5S 咧就个 ISO 好高咧，都冇咁 noise 咯。咁同埋咧，佢又有损失咗，就冇一个 stabilizer。咁我觉得应该买得过嘅，因为佢拍啲画面 fine 啲嘅，真系。咁同埋个望镜就望到240格咯，一秒。咁啊，仲唔够啊？梗系要买啦。OK， 讲完 GX5 啦。卢宠茂正扑街，咁我觉得又话分两头啊。虽然卢宠茂喺政治嘅表态啊，真系扑街，但佢系真系好叻噶，即系佢嗰个手势啊，甚至乎佢喺香港嘅贡献啊，即系对医疗界嘅贡献非常之大嘅。即系呢样嘢我分开嚟讲嘅，好公道嘅。即系佢系一个扑街，但佢一个好嘅医生。咁讲完啦， 2005喺医院工作嘅人，走去学另类医疗、自然疗法嘅人最多，证明西医系统入面嘅人更加清楚西医限制。但系香港仍然好多人好迷信西医。嗱，我唔系全盘否定佢，但大家真系系时候反思 下啦。 系啊，啱。 飘时路宝讲个人历史，我今年登陆。我初中时，我跟上环学校去大球场陆运会，完咗同班同行去湾仔。睇政府海报，走去打霍乱防疫针，点知当晚发烧又发冷，因为中病要半死。之后家人带我去睇医生，好似又打咗支针，再病多一排。之后有咗肺炎症，最后估唔到一支针误一生。 可能咁巧你又唔得咧。 Well 长文文长期卖活鸡的长沙环批发商，垂种疫苗，越南、泰国的街市与活鸡为伴，有 recount out 吗？越怕死，一啲中西掉在地上唔敢食，就越来越蹲抗体越远。B 串呢个政府都信得过。Aaron 99，Watches Zero at Gary 峰的确呢个都系阴谋论其中之一，因为人唔病，药厂点有钱赚？正如 antivirus 点对电 脑病毒一样。 系冇错啦，我想知阿 Bell 冲咧。6UNG， 我以为呢 Bell 张，又如我中学同学又听返我个节目添。咁啊欢迎你啊，未见过你，我以为你係嗰个 Bell 添。OK， 咁呢就政府梗係信唔信唔过啦，呢、这个就真係。咁信唔过有原因嘅，就唔係话专登为咗信唔信佢而唔信嘅。咁啊仲有差唔多㗎啦，其实。即係啦，总结啦不如。 嗯。 你 总结先啊，好。 我点总结？我又唔鬼识噶，即总结。 总之我忍咗。 你得嗱，而家探长咧就去厕所啊，等佢翻嚟咧，你一齐总结一下。系啊，我谂望望下先，因为只眼唔好啊。我哋你写乜嘢先？探长啊，做乜咁猛整？我应该佢答啦，点解咁猛整？唉，系啊，前线嗰啲医护人员啊，牺牲得好唔值噶，有时即系个政府咁样搞到。即系真系要出晒事先至做少少嘢，即系永远都系一个被动嘅政府，但主动出击嗰啲咧就永远都系弯弯多过唔弯。黑钱？咦，系 Black Money 系嘛？呢度好多人都话几好睇，我都未有时间睇。我都想走啦，政府仆街仲留喺度，走到先先得噶。都几攰噶，因为一路都开工，啱啱今日早收先过嚟。咩讲下标榜讲下标榜你自己睇下 啊，啊真系几幼稚噶。喂，我想问下 James 咧，你系咪撞入嚟噶？即系想纯粹系市场调查，即系无端端撞入嚟，即系大驾光临啦。我咪呢度，哦呢度未读嘅，好一次我读。 韦信宏探长做乜咁猛争？ 我唔好猛嘅。 James 梁锦为去美国、英国移民咯，留人生怀念，感恩谢远文医生及所有为市民牺牲的前线医护人员。税率如果调翻转，政府叫市民唔使惊，唔使打疫苗，咁应该信政府唔打疫苗，还是唔信政府走去打疫苗？ 咁梗系信佢唔打啦。 香港人好喜欢用而家啲人咩都扯上政治嚟做自己唔关心时事嘅借口。B B Q 做乜个政府扑街就要移民？咗历史咩啦？你觉得美国人对自己政府冇质疑咩？ 咪就係有咯。 Netflix 有套黑錢，有集講藥廠如何以收購控制藥價，仲有匯豐如何洗毒反黑錢，特朗普製造成功生意人假象。推介 Titan XD James Long 政府撲街仲留到 Ray 月將 Sir 你好，你睇落好似好攰。韋信旺將 Sir 講下三 Billboard B B Q I。真系讲得有道理，美兰牛肉几钱斤都关政治事，唔系政治，唔系垄断。而家啲牛肉边使咁贵？ 系咯， 九七年30蚊斤，而家百几蚊斤。 系啊，我都唔明 白。你问下广南行同埋五丰行咯， 我都、 啊、 我，所以我成日都问点解啲巴西牛肉、啲欧洲牛肉平过？ 你唔使食神啦、啊， 牛肉有 就系吴孟达点咗啊！周星驰跟住咧就有人告，即系因为其他五丰行同埋广南行以外嗰啲咧，就好难香港做到生意嘅、 嗯。 因为你检疫咧要好高昂嘅费用啊嘛。咁、有人都配只啊，咁就即系抽出你啲肉有啲咩问题咧，就要停卖嘅。咁、所以早排嘅安格斯汉堡咧，即系麦当劳嗰只咧，好好食嘅。咁、但系咧停咗成两三个月、原因就系咧。因为又有人都配只，就是、有人入嗰啲牛肉嚟香港买， 咁我又要解釋一輪啦，出啲驗身紙啊咁樣，咁咧就 OK 嘅咯。咁至於講南港同埋五峰港點解唔使呢啲麻煩咧？聽個名字你都知啦，係嘛？而家廣南行嗰度有仲好大支嘢咧，仲我聽到睇下電視訪問佢咧，仲話：誒而家我哋上面咧，人人都對牛肉嘅要求好高啊！咁但係香港我哋嘅老客仔咧，我點都落一兩隻落嚟嘅咁樣。 嗯， 真係多謝曬中國人。嗱，即係嗱，好我好矛盾嘅心情啊！嗱，阿 James 咧，即係佢係我九超24咧嘅好重要嘅資產嚟嘅，即係話咧，我哋呢度咧就真係。物以罕為貴啊嘛，係咪？ 嗯， 即係個常識水平好似你咁咧，實在對我哋個九七廿四咧，即係一定要珍而重之嘅。咁所以咧，我就唔想招呼你。對於你問嘅問題，即係例如政府撲街仲留喺度啦，點解你唔去英國、美國啊咁樣咧？我以為喺維園先聽到嘅添呢啲。喂，多謝你繼續支持啊 ，James。咁咧就即係我對你嘅意見咧，即係對我嚟講咧。即係外星話咁離地咯，你講嗰啲嘢，即係我真係聽唔明你，我真係唔明你點解會唔明你問嘅問題係點解嘅？咁你如果即係你，不如你具體講下咧，點解個政府撲街我就有疑問咧？同埋點解譬如你屋企有個賊入嚟攤你啲公仔麵，一日食一個，聽日就攤埋你個雪櫃其他嘢嘅？咁不如你唔好住喺度啦，有人嚟攤嘢係咪？咁點解你仲要留喺你屋企住咧？就係、咁簡單啫。就我理解都系咁多啫，我呢啲即系同你比起上嚟有啲距离嘅，即系我呢啲低端人口，即系你一觉得个政府扑街就有移民咧，即系证明你系高端先有咁嘅能力，即系唔系人人都有咁嘅能力嘅 ，OK？ 即系我要 copy 你嗰个智商俾佢啊！真系政府扑街，所以政府。唔应该唔系就咩？所以政府唔应该留喺度啊！我又唔好明白你讲乜？系咪个政府冇得你拣，冇得你选，你都唔知咧？即系香港系咪有真普选？你系咪都唔知咧？啊，仲有位 Solo 都要招呼下呢位朋友，又系我哋嘅罕有资产嚟嘅。咁啊，例如佢话啊，如果政府即系叫你唔使惊照打疫苗，咁你系咪专登走去打？嗱，呢样嘢真系。你嗰种幼稚同埋纯真咧，同埋天真烂漫咧，我真系好羡慕啊！即系如果好似你咁样咧，我过得一定好开心啊！原因就系咧，即系你觉得我喺度为反而反系咪？咁你即系唔知你系咪咁样生活嘅咧？咁呢啲我就唔系好明啦。即系如果你系咁嘅话咧，即系幼稚到咁样咧，我真系好羡慕啊！我都好似你咁幼稚啊！即系我成日听到啲人即系讲紧咧，即系我有啲男仔嘅朋友有时讲咸湿嘢咧。即系成日喺度恥笑人哋早泄啊！哇，两嘢就出咗啊！咁样，即系其实好羡慕呢啲人嘅。喂，你咁快就可以有呢个兴奋咧？即系一个人好容易兴奋咧，就系、一个恩赐嚟嘅。我认为咁，所以咧，即系我见到你咁天真烂漫咧，我就超好鬼羡慕啊！真系，希望你继续留言啦，因为咧，即系冇你嘅留言咧，九七廿四真系唔精彩噶啦，真系多谢晒。同埋我唔会反对你嘅，因为咧我欣赏紧你嗰种天真烂漫咯。 嚣时路保尔，我净系见到探长，我见唔到张蛇镜、韦信旺广告牌杀人事件，上 面张蛇 俾啲人遮住块面。花 Raymond Chen，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听下无奇不有，有一集讲恐怖疫苗，日期系2016年10月12日。 哦、 James Leung 系啊，五毛大晒噶。 我冇人话过你五毛啊，边个话你五毛啊？啊，真系坦白啊，你真系自己认嘅。五毛咁易做嘅咩，大佬？你试下你讲完呢啲嘢，收唔收到五毛先算啦，随时都走数啦，啲咁嘅政府。 B B True 明白晒， 明白乜嘢啊？ 同你唔同意见，唔代表我支持政府。 嗯、 James 两我系五毛打手嘛 ，Sharon、政府扑街，所以唔应该留到嘅系政府呢句我讲噶。 哦，sorry。 Raymond 长有时人蠢蠢地系福气， 梗系啦，早泄都系福气啊。喂 ，Hello Max 咯。而家先嚟，我哋差唔多要走啦，因为咧， 下次有缘再见。 系啊，因为咧，我就可能唔走嘅， 做嘢啊， 因为我仲要砌好个一个柜啦，咁啊，听日有人嚟装修，好早有人嚟装修， 咁所以可能唔走得，咁但系亦都唔可以有磨烂只，因为张 Sir 又眼瞓啦，咁、我又要继续啦咁样。咁、如果咧，我再喺度磨烂只咧，我砌得个假，张 Sir 走冇人车我啦，咁我要喺度瞓啦，咁所以咧亦都唔好阻佢瞓啦，咁样咯。咁我砌假可能张 Sir 已经走咗啦，咁样咯。咁系咯， 砌埋咯。 哦，砌埋系嘛，又倾又砌 到咯，又倾又砌。 咁今日都冇时间， 闭翳。 咁今日 又砌， 今日都冇时间招呼嗰位想我讲相机嘅朋友啦。咁啊，真系抱歉啦，因为 独立有个节目讲相机， 以平时嘅我啊，磨完烂只讲埋个 Sony 都冇问题 ，A 九都冇问题，今日就唔得啦。 Max 老探长， 哦 ，Max 老 ，Max 处探长。好波 ，shortcut， 好波献给你。 James 梁哥个讨论区都识话人五毛加啦。 系啊，我冇话你，你自己爆咩啫？都冇人话你五毛。咪而家做五毛都咁低 EQ 嘅，点解喂？喂，你继续喺度啊！即系嗱，希望个个礼拜都见到你。讲真嘅嗱，即系我唔系揶揄你啊，因为咧你有时咧就可以帮到手咧，就将一个正面反面嘅信息带咗出嚟。其实。你话系咪即系好有立场咩？我人系有立场嘅，但我唔希望个节目有立场咯。原因就系个节目冇立场咧，先可以令到大家会谂嘢。但如果个个 产生讨论同反思， 你个个人都信晒政府嘅啫，唔使谂嘢。但个个人都唔信政府嘅时候，就要谂好多嘢。即系呢个就系基本个物理结构就系咁样啦。哇！点解而家咁多人？哦 ，say bye bye。OK， 喂 ，James 港坚同埋 Solo， 真系希望个礼拜我见到你，你就喺我生命里面好重要啊！讲真 ，B B 全好难有五毛打手入嚟，恭喜晒， 多谢晒， 晒。不过咪老吹自己系 number，very chat 五毛已经过气，留人生好后悔打咗生蛇疫苗，成千五蚊支， 我俾钱噶， 生蛇， 哦，生蛇有疫苗啊， 我真系未听过， 你睇中医啦。我都系睇中医好啊，生蛇。 James 论好 ，See you next。 喂，好啊，多谢你讲见，即系唔同意见咧，就真系好闲嘅。我完全唔会摆呢啲喺心，或者即系我都想，反而想同你做朋友嘅原因就系、是，即系等于疫苗啫嘛。你要打啲毒落落自己度咧，你先可以产生抗体嘅。即系以呢个理论吓，系咪先？ 你仲系揶揄人？ 我唔系讲坚嘅。咁有人信疫苗，亦都我相信疫苗系唔会完全系垃圾嚟嘅。但过唔过得过啫嘛，即系佢做到啲研究，一定佢有个理由噶。但系问题你过唔过得过啫嘛，同埋你考唔考虑下，你将自己身体咁样信一个你信唔过嘅政府俾佢教飞，咁解啫。哇，苏伦即刻省十蚊嚟，多谢晒我真系。九个九啊，唔系十蚊啊，系嘛？九点九， 美金啊？ 唔系啊 ，Hong Kong dollar。 好啊， 喂好。咁啊，后会有期。 James Long, thanks. Let me get you to James Long. We all love you. Bye bye. 播妻架，做得失望。 挑 下，俾你咁讲。 喂， 台湾换港币10.99。 喂 ，thank you。 做得算啦 ，good night。 喂，你连咁样叫讨论咧，你都接受唔到？我已经俾足时间，我已经读晒你所有嘅嘢，咁只不过就讨论。即系你就薄皮就话乜讨论下都咁，喂，咁咪同你讨论紧咯，喂，你想即系你技巧唔够或者你唔够幽默嘅话，咁就放弃啊，咁即系我已经冇话你早泄嘅，你自己早泄俾我睇，冇计 ，sorry。喂 ，Solo 下次嚟啊 ，No OK thanks， 好啊，喂，多谢你，下次真系讲真，我好有兴趣，即系我唔系揶揄你啊，讲真，真心唔系揶揄，只不过咧。我喺你身上可以发挥到我自己嘅幽默感，即系可以讲更加多一啲，即系一个修炼嚟嘅。即系我觉得互相嬲系冇意思嘅。即系你讲呢啲，我真系唔会嬲你。即系用一个令到自己有舒服嘅方法，大家又有娱乐性嘅角度咁去讨论一啲好即系好大嘅事。我觉得呢事好大件事嚟嘅，即系咩都同政治有关嘅。事实上，咁啊，希望大家学多啲嘢啦。咁希望即系继续。听九吹廿四，因为呢个节目咧，我唔系郁文同埋老萧嗰啲，即系唔啱就 ban 鸠佢，即系我绝对唔会咁嘅。我真系仲用咗大量嘅篇幅咧，希望留住一啲反对嘅声音，但系好可惜咧，之前嗰啲留唔低。咁希望咧，你哋同佢哋唔同啦，佢哋系早泄嘅，咁希望你唔系早泄，咁啊继续九吹廿四。 好，哇！突然间好多人有意见、啊， 佢 say goodbye 嘅意见啦、啊， 唔意见嚟噶， 系嘛？ 读埋啦，不过嗱，我唔出声，我唔讲，我净系读你嘢。 好多失望，讨论下，俾你咁讲，十零换港币十元九点九，数都算啦。Good night，James 论五无论 ，Beat True 八十八 ，Raymond 唱直播砌价，仲多人睇 ，Sharon 五生蛇，中医加自然疗，有兴趣再谈。Her package 其实呢，啲网友提出嘅意见都好， 系啊，梗系啦， 啲交流都好， 咁唔好话人哋交流，拜拜。 八十八各位 ，Solid thanks， good night， OK， 下次见。 八十八 ，Perry Lee， good night。Running Mouse 三蛇疫苗卖俾医生的成本大约九元， 即系赚你六嚿水啫。 八十八癌癌入来就已经完。 哎呀，你听翻 Archive 啦，唯有。 再讲政府可唔可信？ 好啦、啊。 Wellchung 最惨是香港儿童如果无打齐针，入学长针加唔齐，有只口唔收。 系啊，真系扑街啊！嗱，呢啲咪就系阴谋咯，我觉得佢病发咗喺班房度病发。瘫咗或者欧白铺，你咪踢佢出口咯。 数得离身，政府可唔可信？数得政府唔可信 ，Trump 八八。 咁、嗯、你所以你咪就系话你头先嗰啲发表嘅嘢系非常之有益咯，即系大家角度唔同咧，系往产生咗好多讨论嘅，产生个讨论咧就会令到件事更加立体，同埋大家更加有印象，可以警惕到一啲对自己唔好嘅。无论是施政啊或者卫生常识啊各样都好嘅。所以呢你千祈唔好咁早泄啦，下个礼拜见啦。拜拜。 Wellchung 探长流唔抵就唔流，总会有新血，加油岁率八十八。 拜拜。 你听緊嘅係 StageTube Radio。节目内容只係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Tube 立场。